為阿富汗和平、穩定和發展繼續提供支持。將軍指出，安理會決議明確阿富汗資產屬於阿富汗人民，呼籲有關國家加快行動，將這些資產無條件歸還阿富汗人民。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的能见度降至2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8%。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稍后转吹东风4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至东北风5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风4级，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级，稍后转吹东风4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2级，能见度22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500米有雾，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480点，升4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411点，升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8，日元118.62，瑞士法郎0.938，加元1.263，人民币6.36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09，澳元对美元0.73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51美元，卖出1,943.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像我本分。 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晨光第一线。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咁啊见到哇，相对湿度都几高，相对湿度97%啊。咁啊仲有三个去到100%，即系出边啲水气都相当犀利啊吓。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空气好，咁啊出边嗰啲真系雾水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啊，3月18日嘅早上星期五，咁啊喺节目啦同你哋见下面啦，好紧要嘅。星期五咧亦都继续咧为大家加油打气，咁啊除咗系工作学习之外咧，咁啊都要喺抗疫上边为大家咧就系打入一支强心针先得啦，千祈唔好谂住诶攰啊攰攰，唔好有啲嘢咧。繼續做翻足佢啊！洗手啊、口罩啊呢啲唔走得噶啦，咁啊同埋啲人多的地方就唔好去啦，咁啊盡量保持住呢個社交距離啊！早晨，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你有阵时唔开心嘅时间咧，啊，发现除咗身边有朋友同我哋一齐 share 分担下之外，一点一点嘅甜意咧，啊，都可以透过咧就系少少嘅甜品啊，去到俾到我哋嘅，俾到我哋一啲嘅开心嘅能量，开心嘅感觉。呢啲甜咧感觉咧，我哋就会好中意啦。喺你忧愁嘅时候，譬如食下糖。有啲甜甜地啊，氹下自己开心啦。喺你攰嘅时候啊，食下啲糖又可以咧，令到自己恢复翻啲气力。喺你唔开心嘅时候咧，咁其实你身边啊一啲关心你嘅人咧，佢哋嘘寒问暖，亦都好似咧就系糖果一样，令到你会有一种甜嘅感觉。星期五啦，咁啊抗疫亦都即系两年咁样嘅时间啦，大家咧可能身心咧亦都会攰嘅。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加就应该多一点啊为身边的人呢就是鼓励一下他们送多一点温暖。所有人都是的。我们人不可以说一个人做了所有事，这个社会呢是大家一起做的。任何事都是、例如节目啦，或者你家分担的工作啦，或者你在工作上面的岗位啦，全部呢都是一班人去到一起做才可以做到成绩出来。所以呢我们应该是多一点为身边的人呢去到着想，送多一点有一点的甜，多一点的关心，这样大家呢就会开心很多，还有更加多的力量将事情做得更加好。如果你讲到吃糖果方面呢、这种糖果我自己很喜欢、会不会有机会可以学整埋呢龙酥糖。 龙酥糖的古老风味，椰丝散落手艺死，老公公才会真的被记起。茶餐厅躲不过收地，茶酒告别往昔甜美，旧桌椅逃过半世纪，陈年旧爱都失去更可爱，廉价送上感慨，为老店铺悲哀。如果你骤眼丧失一切，尚有面前美丽，如挥霍身边那位，能相见便已觉得真贵，情怀未到枯萎，不要等最后一日，眼泪流到浪费。莲花杯当失去温度，回忆总比今日美好。那一天你爸爸吃雪糕，时光机只给你哀悼，如果这夜还你年老，再叹息未免太过早，是神未到更需要你拥抱，迟了怕抱不到，害怕晚节不保。如果你骤眼丧失 听首歌翻嚟六点十五分，李克勤嘅《龙须糖》。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成日听人哋讲食花生是一种乐趣，除了是围观隔岸观火的乐趣之余，其实坚果对于健康真是很有益的。因为坚果含有丰富的健康油脂，可以维持黏膜、眼睛、头发甚至乎是免疫力的健康。早前西班牙就有研究指出，吃多些花生和花生酱都可以帮助改善脑部的健康，改善记忆力之余还可以抗抑郁和焦虑。这一项研究其实是找了六十几个健康的成人来到进行实验，一共分成三个组别。一组就是每日吃大概25克的烤花生，另外一组呢就每日吃32克的花生酱，而最后一组当然就是什么都没吃了。这一项研究维持了一共六个月，研究人员就量度了实验志愿者的多酚摄取量、认知能力、焦虑度和抗抑郁度。结果发现吃烤花生的那一组比起其他个组别焦虑分数明显比较低，而吃花生酱和烤花生的那一组呢记忆力也都有明显的改善。研究人员就说了，原来摄取普通花生和花生酱都可以改善年轻人的脑部记忆力和压力反应，咁样应该系同花生当中含有多酚同埋长链脂肪酸有关嘅。如果想改善下脑部健康嘅话，就不妨试下食多啲含有花生嘅食物。不过当然系要睇下你自己个人嘅体质适唔适合啦。特别系要了解清楚自己对于花生会唔会有敏感嘅状况。如果真系唔适合食嘅话，千祈唔好乱咁食。要时刻好好留意自己身体的反应，特别是对于不同食物的反应，加上任何东西都是少食多滋味，应该要均衡地摄取营养，这样身体各方面都会平衡，达至一个健康的状态的了。 明明是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点，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吗？我不需要浪漫。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断连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想跳，要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Sunrise。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是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晨啊，晨光 Happy Friday。在6点22分的时间呢，咁啊出面室外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 90%。差点同你望一望喎。咁而家虽然话抗疫期间啦，大家都冇乜特别嘅活动，亦都唔鼓励大家呢就走出街啦。咁但如果你真係需要譬如添置喺一啲嘅屋企嘅物件啊、飲食嘅时候啦，咁可能呢喺屋企附近都会行过。其实而家呢好多好靓嘅花朵呢都係开喺呢就係市区嘅。唔需要特登呢就老远走到山卡啦咁样。特别最多嘅呢就係枫铃木啦。咁而且佢开嘅时间呢，咁而家见到路上面都好多啊。全港嘅枫铃木呢都可以话盛放中。有啲呢仲开始呢就係落叶啊、落花啊咁样。咁落一转呢就冇㗎啦。因为每一年嘅三四月呢就係枫铃木盛开嘅季节。枫铃木喺香港相当普遍啦。基本上呢真係话啦，全港18区嘅公园甚至乎屋邨呢都会见到佢嘅踪影㗎。好啦，如果你想即係见得到呢啲嘅枫铃木嘅时候呢，有啲咩地方可能真係攞落屋企楼下都已经见到喇。例如如果你係住喺粉岭一带嘅长华村一带呢，都出现呢个叫紫粉红树啊，咁啊开花嘅靓景啦。原来咧呢啲粉红色嘅叫做粉岭红花枫铃木啊，咁啊盛开，吸引咗咧好多人咧就特登去嘅。咁啊而家唔好特登去啦，反而咧如果你住喺附近嘅，咁啊见到嘅时候咧都可以望一望，因为咧都系望下呢一季嘅啫吓。咁啊一年四季春天咧，香港啲花都最靓噶啦。好简单嘅啫，如果要睇嘅时候咧，点解话交通方便呢？因为喺东铁线粉岭站啊，巴士即系交通这个粉岭中心一带啦，咁样喺呢个行人天桥旁边咧，其实都已经咧系可以好清楚见得到啦。好啦，今日如果你系行开嘅咁样，喺附近亦都会经过呢一个叫做粉岭体育馆咧。咁其实佢嗰度亦都有几棵黄花枫铃木，咁都系枫铃木嘅品种。咁今次咧就系黄色。黄花枫铃木咧，香港咧都有几多地方咧系有嘅，咁而且仲相当之容易观察添。咁因为咧就系黄色啊嘛，离远都已经见到。广播道附近咧都有几棵黄花枫铃木啊，咁我自己有阵时行过嘅时候啦，都会见到几多人咧就可以咧就欣赏得到。仲有啲黄花枫铃木咧，就其实就喺一啲偏远啲嘅位置嘅，例如工业村嘅位置啦，华明至到大埔工业村一带咧，咁其实坐呢一个嘅交通工具嘅时候，都可以咧就系欣赏得到附近会有啲黄花枫铃木喺度。所以话搭交通工具咧，就唔好净系挂住睇手机啦。咁而家香港咧都有好多靓嘅花正在开紧。好啦，仲有呢就係康文署其中一个呢咁推介嘅地方，咁就是天水围公园，咁入面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花朵。无论係红花枫铃木定係黄花枫铃木，咁亦都可以喺入面呢就搵得到嘅。好啦，咁当然如果你话黄花枫铃木呢，咁如果你喺南昌站附近出没嘅时候呢，咁哇见到啦，直头呢好似香港嚟讲呀，都算係花海㗎啦。如果你是即系去开南昌站要搭呢个港铁嘅时候啦，咁啊亦都可以见到，咁啊望一望，可以咧就欣赏下呢啲咁靓嘅枫铃木啊吓。枫铃木欣赏咗之后咧，咁啊不妨咧就可以听下音乐啊，或者听住心机，令到自己嘅心情咧又可以更加好啦。我自己都中意喺唔同季节嗰度咧就欣赏唔同嘅花朵嘅。咁啊香港一年四季，就成日头先都讲过，最靓嘅花嘅欣赏时期咧就是春天啦，咁啊亦都有譬如樱花啦，樱花喺好多嘅公园嗰度而家亦都有开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按照住自己嘅喜好，或者睇下自己必须出门嘅一啲嘅交通路线上面啦，有边一啲地方咧系要经过一啲靓嘅花朵嘅， 今日不妨咧就望多兩眼，搭車嘅時候咧有金睛火眼咧，係望下啲出邊嘅街道嘅風景啊，咁樣咧就可以令到你更加認識同埋更加喜愛自己住嘅地方，咁啊可以人都開心啲啦。睇下花，我覺得都係一種浪漫嘅事情嚟噶。 反反覆覆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电视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从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所謂歌曲《報復式浪漫》，佢係 J 風馮允謙。21度嘅氣温啊，聽聽6:30鐘嘅新聞簡報先。轉頭二台普通話台晨光第一線。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6:30，香港电台由连嘉文报道新闻。澳门深夜公布，一名镜湖医院护士助理成为密切接触者。澳门卫生部门接到通报，呢名正身处珠海的26岁内地女外佣，上个星期六曾经同珠海日前公布的确诊者在一间戏院同场，之后在珠海做过2次核酸检测，呈阴性。近日翻工的时候，曾经同多名同事一起用餐，没有戴口罩。当局正跟进呢批密切接触者，并且安排到指定酒店进行医学观察。七大工業國外長要求俄羅斯履行國際法院裁決，立即停止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撤出軍隊。G7外長在聲明中指，俄軍向平民攻擊，圍困烏克蘭南部馬里烏波爾等城市。 予以譴責。聲明又指責俄羅斯總統普京正是指揮一場可恥的戰爭，導致以百萬計民眾逃離家園，大量基礎建設、醫院、劇院及學校遭受破壞。G7 外長聲明又指，干犯戰爭罪行的必須負責。较早前，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作出裁决，表示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双方谈及乌克兰问题。埃尔多安幕僚其后向英国广播公司透露，普京提及的要求有部分相信可以较易获协议，包括乌克兰要接纳将来保持中立，不成为西方军事联盟北约成员。另外，普京要求去纳粹化及承诺维护俄语。普京又要求承认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属俄罗斯一部分。普京相信这部分要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对面谈判。土耳其相信俄乌若果有协议，时间上都要以星期来计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的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嗌得人起身啊，梗系睇下几多点先啦。6:35啊，我估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白元浩打俾你，打俾阿钟哥，6:35打俾佢都唔过分啦。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你3:15打俾我都得啦。 唔系啊嘛，做乜有咁夜瞓啊？ 唔系有瞌咗个零钟啦。吓， 唔够咧，钟哥。 系啊，会咩啊？而家咧，即系好相信补眠呢一样嘢。平时唔够咧，咁礼拜六日咧就瞓24个钟， 補翻補翻條數， 得唔得㗎？其實我成日覺得補眠好似唔係好得㗎喎，邊瞓到咁耐？十幾個鐘我真係瞓唔到咁多啊！其實。 所以你見我呢個禮拜好多題目都環繞住咩失眠啊、瞓唔好覺啊、瞓覺好幸福啊呢啲咁嘅題目，都係一啲嘅自身反應啊。咁即係發覺原來瞓到覺係一件好好幸福嘅事， 哦、 又唔好當係必然啊，真係、 哦。 但係咧，瞓得著咧又唔等於係好啊。因為琴晚我今日想講啊，我琴晚瞓咗個零鐘，僅僅個零鐘裏邊咧。一段发梦，发梦系发醒嘅、啊，即系最后跟住就瞓翻嗰啲咁。 你都已经得翻个零钟瞓啦，仲要发梦， 但系个梦咧又好吸引、哦，即系吸引到咧，我想即刻瞓翻，继续发嗰个梦。 你有冇试过？我试过真系咧，发梦嘅时候咧，哇个梦好过瘾啊！即刻闭埋眼再瞓，哎呀可以搏得翻，我试过、哦。 我都有、哦， 系啊，咁得意啊，系啊，几开心啊呢、這个。 機率就唔高啊， 係啦， 即係令我諗起咧嗰個咩潛航危機啊， 係啊咁上下，係啊， 嗰套戲啦嚇，發夢嗰套咧、 啊， 真係原來有夢中夢嗰啲咁樣，即係全部都有試過。 哦、 你有冇試過發夢中夢咧？ 夢中夢我冇試過，但我聽過傳說，哇！如果發夢入邊再發夢咧，個人就會死，你有冇聽過？ 但我仲喺度喎，咁我已經 唔係咁，即係嗰個，即係嗰個，真係傳說咯，係咪？因為我以前我以前唔知邊度聽翻嚟嘅話，發夢嘅時候咧，就千祈唔好叫自己再瞓覺，因為 我發嗰個夢中夢係點咧？即、就、係、是、我發夢啦， 嚇、 啊，咁然之後我醒咗， 嚇、 啊，跟住我話：，發夢啫。咁但係咧，我講呢句説話嘅時候，我係發緊夢噶。咁咪即系话，我之前第一个梦咧，就系我发梦嘅时候嘅梦咯，咁咪梦中梦。然之后我嗰个梦醒咗之后咧，我就喺发梦嘅时候同自己讲：，发梦啫。跟住咧，嗰个梦再醒，我之前真系醒咗啦。跟住，我唔正话喺嗰度讲嗰句说话系发梦啦。咁即系我之前嗰个都系梦咯，咁就发咗个梦中梦 啦。咁所以你可以话到俾我听啦，原来嗰个真系荒谬嘅传说嚟嘅。 系啊， 系啊， 咁希望真系一个传说啦。 系嘅，系咪学你话斋？你仍然健在嘛？ 系好难讲啊！呢个世界即系你知啦吓。 系啊，梦真系好难啊！呢个几率真系好低啊！ 梦博梦我又试过啦，因为琴日我发嗰个点解咁开诶咁咁想继续发就又发唔到咧？咁就系玩嗰啲好似滑翔伞咁样嘅东西。 吓，哇，好玩、啊！你自己本身有冇玩过啊？呢、這个 我有玩过。 吓、 啊，但系咧我就唔系喺即系通常你玩滑翔伞都系喺郊区啊山头嗰度跳落嚟啊嘛。 吓， 我琴日发嗰个咧就喺、是、一栋摩天大厦好高嘅。 吓、 啊，咁跟住就喺嗰个天台嗰度，真系好似拍嗰啲 superhero 啲电影咁样咧，喺、 啊、 个天台嗰度。将一个伞跳落嚟，跟住就一路俯冲，跟住之后就飞咗去海边啦。 咦， 一路飞到去海边、啊。 类似嘅梦咧，喺高楼大厦玩呢个滑翔伞，我都记得我好似发过。即系阿钟哥一讲嘅时候咧，令我谂翻起啊。我记得嗰阵时好似系咪霆锋有套戏都好似有咁上下嘅桥段嘅。 呢、這个我唔记得啦。 又好似喺中环嗰边嗰啲摩天大厦嗰度咁样滑翔滑啦咁样。我记得我好似睇完嗰套戏之后咧，跟住隔咗几日之后咧，就发咗个咁嘅梦。又是好像在一个中环附近那些摩天大厦飞来飞去好像有些这样的梦我都想起还有、我试过用竹蜻蜓咯、 這 個哦、这个真的过瘾这个经历真的这一世仔真的那个梦真的好彩我记得很开心的真的 竹蜻蜓就没有那种滑翔感觉因为它是很悠游很轻松 它很悠游的 很悠游 但是很开心不过那时候我记得、玩这个竹蜻蜓呢即当然发梦啦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咧，佢真系吹到个头好乱啊！佢唔 咁，你要顾住个形象冇计啊！ 所以我怀疑咧，系即系难听啲讲，系光头嗰啲先至可以用到竹蜻蜓。如果唔系，你点搞啊？呢系就黐喺个背脊嗰度。如果唔系，都飞唔掂啊！呢、這个真系。 如果你睇翻叮当咁多集咧，喺我有限嘅睇过嘅集数里边咧，好似系阿叮当系冇头发，系可以用竹蜻蜓嘅啫。 系啊，同埋佢阿妹啊。 佢妹冇头啊，系喎系喎，就系佢两个咯。 系啊， 其他全部人类都要有头发先用到竹蜻蜓噶。 系啊，好似我曾经见过一个剧情，系唔知边个主角咧，佢系将嗰个竹蜻蜓咧就黐喺个 hip 位嗰度噶。 哦， 系啊，呢、這个都系方法。 咁我就就琴晚嗰日讲翻个梦啊咁啊，飞咗出去夜晚嚟嘅，好大个月光。 吓、 啊，咁啊跟住咧就上网就睇，喂，究竟呢个梦代表啲乜嘢咧？即系要解梦啊嘛咁 啊。 咁一路都揾唔到，就係話如果你成日諗住飛啊，想飛咧，就係、是、可能係生活有啲抑壓啦， 咁可能又想又自由啊，即係離不開你都係嗰啲好老土嘅套路嘅解釋啊。 係啊係啊， 咁啊一路都解釋唔到，咁點解會咁樣？話有個月好大個月光係大到咧，好似畫卡通片嗰啲咁樣，好大個。 嗯， 咁我咧就朝住呢一個方向去諗啦。咁我就諗啦，啊，點解會有一個咁大嘅月光喺你嘅腦海裏邊出現咧？咁， 啊， 佢就揾唔到啦。 哦， 原來冇一啲咁樣即係類近卡通片形式嘅構圖咧，係， 啊， 有一個完美嘅解釋。 係咪吸血殭屍睇得多啊？有冇啊？ 咁可能係即係咩？我和殭屍有個約會嗰個片頭咧，咪好大嘅月光。 係啊係啊，我記得跟住啲蝙蝠飛啊飛啊咁係咪啊？ 係啊，咁嗰啲可能咧就係話原來你要有一啲真實嘅畫面，你先至可以解夢咯。呢啲咁富動漫色彩嘅，暫時未有人做咯。 哦，咁有陣時發夢咧，我覺得都係一件開心嘅事嚟嘅。呢個係真嘅，因為有陣時你發到一個開心嘅夢咧，嗰啲經歷咧，即係譬如飛咁樣啦，飛天啦，其實我哋現實世界入邊，我哋真係唔會有嗰啲經歷噶。所以我發到嗰啲夢咧，其實我好珍惜噶，我好開心噶。如果發夢有啲特別工具幫我飛天，我覺得真係好開心噶。 不過現實歸現實，發夢都係發夢。咁而家擘大眼望到個天，都係似霧迷離啦。今日陣間天氣嘅時候，我再同你講啦。 哎，好，咁天氣留翻一陣間再講啊。所以你而家先休息一下先，咁一陣間就再打俾你啦，鐘哥。 有咩食啊？出門口啦。 好啦，一陣間見，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钟，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钟， 或者叫他钟哥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睇一睇天气先。咁啊，出边啊，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嘅。咁啊，大致多云，早上有雾。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唔好意思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啦。好啦，喺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咧，都见到天文台都话有雾啦。咁我有屋企人咧，咁啊亦都 send 咗张相俾我，咁啊望出去咧，屋企附近嘅位置咧，哇，见到都浓雾嚟添啊！雾系啲乜嘢嚟嘅咧？咁啊睇翻咧，即系天文台都有解释噶。雾咧就系悬浮喺近地面空气之中嘅大量细微水滴。每年春天嘅时间咧，香港经常都会出现雾啊。雾对于航海和航空其实也都有很大的影响的。好了，继续望下去先。什么是雾呢？在水气充足、微风和大气层稳定的情况底下，如果接近地面的空气冷却至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空气里面的水气就会凝结成为细微的水滴悬浮在空气里面。所以其实呢啲雾呢係好湿㗎，譬如而家啦，相对湿度98%。令到地面呢，即係啲雾啊，令到地面嘅呢个地面水平一带啦，能见度下降。呢种天气呢就称之为雾啦。雾嘅出现呢就会喺春季嘅二至到四月啦较多，咁啱啱而家三月啦。好啦，点样界定雾同埋薄雾？按照住世界气象组织嘅规定，水气凝结物啊，能够咧就系能见度啊吓，令到咧能见度低到1000米或者以下咧就叫做雾噶啦。所以咧今日天文台就话俾我哋知道早上有雾，咁啊即系话呢一个嘅能见度咧系低到1000米或者以下。好啦，至于薄雾咧，世界各地就有唔同嘅准则啦。喺香港能见度咧系1000至到5000米之间咧就叫做薄雾。咁所以有阵时候喺天文台个天气预测上面咧，见到佢哋用嗰啲字眼咧，就每一个字眼咧都是一个界定在这里的，有数据支持才会这样去到厘定的。常见的春季的雾是怎样形成的呢？这样好了，在每一年的春季，香港和邻近地区都会受到冷暖气流交替影响。在北面移到去华南沿岸的空气逐渐减弱，香港就会不时就被温暖而潮湿的海洋气流又影响。这段期间，华南沿岸海域的海面温度仍然是较低的， 咁嗱，当呢一个温暖潮湿嘅空气移至到近岸边嘅时间咧，气温咧就会受到下面较凉嘅海面影响而下降。气温下降而导致空气入边嘅水气凝结成为小水滴咧，就会出现雾啦。好啦，大气层稳定度同雾又有冇关系嘅咧？啊，原来又有关系嘅噃。当近地面的空气较冻而上空的空气较为温暖的时间，近地面的空气就会因为这个密度较高而很难就升上去的，保持原本的位置。在这个情况下，稳定的大气即稳定了我们附近香港一带的气流，稳定的大气就有利于雾的形成的。所以呢，在香港的春季，大气通常都会较为稳定的，就不会说哇好强风啊，就不会这样的，强风就吹散晒啦啲雾，是不是？在夏天的时间，大气一般都会较为就是不稳定的。同样在大气稳定而干燥的情况底下，近地面的悬浮那些尘埃就没那么容易扩散，就形成烟霞。所以有时候当我们去到其他季节，那些就未必是雾来的，那些就是烟霞来的。咁呢啲分別咧，我哋都要識得分啦。嗱，霧對交通嘅影響都好大噶。咁喺香港啦，大霧曾經引致咧就係海港之內嘅輪船咧有相撞嘅情況出現，亦都會令到咧就係飛機啊有延誤升降嘅。咁喺高速公路上邊咧，亦都可能會因為大霧啊而引致咧就係一啲交通嘅情況咧就混亂嘅。咁所以如果你係駕駛人士，而家你又揸緊呢啲叫做岸邊嘅時候咧，都要特別留意住，睇下有冇啲大霧嘅情況。如果有嘅時候咧，不妨大家揸慢少少，安全第一。咁啊，唔好淨係開高燈射周圍射，霧能夠令到呢個白光咧就散射。咁啊，霧咧就會開翻呢個霧燈，咁樣咧就係任何一位駕駛者啊，先至可以睇得更加清楚嘅。好啦，早上嘅時間，我哋今日都有職場 Q 啊，講下行山嘅噃，聽聽先。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电话旁边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子豪啊 ，Sunny Sir 喺度。早晨 ，Sunny。 喂，早晨啊，小白。 呢段时间啦，咁我哋虽然就话讲行山啫，行山好多嘢讲，唔系净系讲路线嘅，因为我哋都系啲行山嘅发烧友嚟噶嘛。行山有啲咩讲咧？喂，唔好下鞋，鞋系一，我哋今日就讲鞋。系好多嘢讲啊！ 其实新蒸头嘅时候我想讲噶啦，不过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咁啫。 系啊，新蒸头就费事，所以咪话你识做咯，系啦。嗱，咁啊鞋咯，鞋有啲咩讲咧？嗱，行山鞋咧，嗱，不如我又讲先啦。 好好。 鞋通常我喺我嘅 concept 嚟讲咧，我可以话分三种行山鞋啊，我讲紧。好，第一种普通行山鞋。即系你望落去就话佢哦，佢买乜嘢行山鞋嚟嘅？有啲凹凸胶底嘅，就冇乜特别胶袋噶啦，净话啲行山鞋啦咁样。好啦，第二种咧就系我啱啱行山嘅时候咧，我亦都有买嘅呢一种行山鞋，但系我系好后悔买嘅，因为系好唔啱香港个地形嘅。就系呢一个高筒嘅行山鞋，因为咧高筒行山鞋咧，我发觉就香港的地形行咧就行到嗰個高筒嘅位置咧，就不斷摩擦住我小腿，就都幾唔舒服。好啦，咁啊買錯咗就算啦。好啦，第三種就係我而家咧係會主力買呢一種咧，就係叫做for越野跑速行嘅行山鞋。咁啊喺佢個結構方面咧就比較上輕身啦，亦都咧就係找地啲嘅。好啦，咁我啊覺得係呢三種，咁啊唔知道 Sunny Sir 又有冇覺得呢三種係喂，其實仲有第四種，定還是呢三種仲有好多唔同嘅比較方式嘅咧？ 哦，其實你都講曬嘅啦，咁我先行告退啦。 唔係嘅，我呢啲咧就叫做嚇用家嘅感覺嚟噶嘛，咁但係你專家嘛，係咪先？咁如果你睇呢幾種嘅話，又有啲咩特別嘅觀點咧？ 哦，其實咧。剛才你講嗰啲咧，一般大家嘅即係老友記啊、朋友啊，都係咁樣分咧，好合理嘅。 嗯， 咁我自己個人喜好咧，就會著高筒嘅， 係， 中意包住腳腕嘅， 係。 咁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啲訓練嗰啲師傅輩咧，都係咁講啊，嚇腳腕包住咧就防止拗柴。 係啊。 咁行起上嚟咧就，講真就真係嗰啲鞋係會偏重少少。 係啊係啊。 個鞋底咧又硬啲嘅。 係啊。 咁可能我細個著慣咗到而家啦，咁都咁多年啦。咁、我就始終都係中意譬如開工啊，我即係帶班啊，我自己行嘅時候咧，我都係中意著嗰啲款式嘅、 的確係冇咁容易咬柴，即係當你咬嘅時候咧，你發覺成個咬柴嘅腳腕位置咧，係隻鞋幫你箍住咗，而令到你唔會咬柴咯。呢個係事實。 呢、這個其實關乎於識唔識綁鞋帶嘅問題。 哦，係咩？ 係啦，因為好同學仔咧就真係唔識綁鞋帶，尤其是高筒嗰啲。 咁佢話太過酷啦，咁因為我見大部分人咧，佢買高送翻嚟嘅時候咧，最高嗰兩隻耳仔咧，佢係唔勾落去嘅。 唔係啊嘛，咁賣嚟做乜啊？ 哦，佢係酷主嘛，咁可能係型啦。 咁啊係嘅，咁啊係嘅， 即係型靚唔靚都好緊要噶嘛。咁我哋會咁樣揀嘅，要揀鞋嘅時候咧，就無論係高中低筒都好，行山嘅一定要密緊鞋寬。 密紧鞋宽 系啦，咩叫袜紧咧？就我去试嘅时候，啲袜咧就摆翻原装。你平时着开啲 fit 啲嘅袜，就唔好买啲。即系我听过有啲人咁样讲嘅，话我中码有咩价钱，大码有咩价钱，梗系买大码啦。对袜就多啲料嘛，咁啊赚啲。咁但系喺袜方面咧，就唔系咁计嘅，因为你太松咧，咁啊前面就会接起咗，咁有机会会硬脚、顶脚同埋磨脚趾啊。 系， 咁所以我哋咧就啱啱好要袜要。just fit fit 到啱啱好嘅 物方面系咪都系选择一啲厚身嘅物咧，就有利于行山咧？ 系冇错，咁、但系不能太厚，因为而家夏天啦、香港唔系，其实香港都冇啲冬天，啱啱冬天好似唔见咗咁，又走甩咗啦。 都有冻过一几日嘅，系啊。 系啊，咁但系咧就最密咧，而家通常就系前脚掌后脚踭就加厚嘅，脚个桥位咧，即系脚弓桥位啦，脚面咧会偏薄啲嘅， 系。 你特别留意一啲即系比较即系专业啲嘅行山物咧，个企身嘅时候咧，个橡筋诶唔系箍得好紧噶，好松下噶，只手可以好轻松摄落去嘅，但系唔会垂落嚟嘅。 系 原因你个物身上面啲积法咧垂直，令到佢冇咁易向下垂落嚟。 嗯， 同埋我自己买物咧，通常都会买即系去到小腿胫骨嗰度嘅，高少少嘅。 系系系。 咁就譬如我着 boot 又好，咩都好，冇咁易磨磨亲啊。我翻转头唔好车咁远啦，我哋都踩未咁远。 咁有阵时，譬如我以前着呢个高筒鞋嘅时候咧，都有经验，就系觉得佢嗰、那个我就真系绑晒佢啲鞋带啦，绑晒咁多个啦。咁但系反而我觉得佢好似紧得滞啊，箍到我个小腿都好似几唔舒服啊。咁又系咩原因？ 因为箍得太紧。 哦， 因为你嗰、那个同埋呢一款咧。好多时候譬如真係好高筒呢又唔係好适合行山嘅。 係。 通常我哋係过脚腕要由中筒呢即係过咗脚腕包到脚眼嗰啲呢咁比较适合啲嘅。 同、埋我以前呢傻猪仔呀做唔到新啲时候头先讲嗰个呢就係密紧鞋宽嗰个道理呀。係咪 係呀冇错冇都有可能。 係啦。 宽要宽几多呢通常就半指一个码。但係呢就攞返以前媽媽教我哋买鞋嘅时候试俾嘅手指喇后面呢咁就差唔多啦。就唔好一个 CM 松啲。你只脚趾掂到个鞋头试咗手指落去个尾度咁就啱啦、 哦。 但我自己试呢、就通常会褪到脚踭喺后边然后自己夹高只脚趾你 feel 到掂到个鞋头咁你个鞋头涨下涨下㗎嘛。 系啊系啊。 咁你眼就用目测法睇下佢同鞋头距离会唔会有一只手指嗰个厚度啦。咁你点会咁样试呢因为有啲行山鞋好多时候咧个脚踭位咧会微曲啊，佢就埋褪去后边嘅脚踭嘅时候，咁你咁样试咧就更加精准啲。 哦， 咁松翻半只个码咧就大部分都啱啦。另外无论高中低筒都好啦，记得要拣一拣系属于欧洲款啦，定系美洲款定亚洲嘅鞋款， 又唔同噶， 都系有分别噶。 所以咪话要问你咯，我开头讲嗰啲实在太肤浅啦。 我话你咁样讲又唔得，因为。个个都系好似揸住普通嘅资料去揾就啱嘅。咁、美洲款呢即系譬如嗰啲牌子唔好讲啦。咁美洲款呢因为佢啲脚趾个头鞋头呢偏会阔啲嘅。 哦系噶。 系啦。 咁其实我系啱嗰啲我系啱美洲款喎。因为我前面啲脚趾呢系差得多啲嘅。因为我有阵时候我买啱有买啱一啲款呢佢我都覺得咧，點解佢好似尖啲，著起上嚟冇咁舒服？嗰啲就係你頭先所講嘅歐洲款。 係啦，係啦。不過有呢、這個係好以前我哋即係學翻嚟嘅時候咧，係咁樣分嘅、但係近幾年咧，咁開始好多牌子啦，都綜合曬兩邊嘅。咁啲歐洲款嘅好處咧，就係佢有啲其實點講啊？無論牌咩牌子都好，歐洲款咧佢中意一隻叫做 Approach 嘅款式嘅。 係。 咁呢個款咧係咩咧？因為個鞋頭啲鞋底去到好前嘅。鞋头即系啲鞋带咧，通常一般好似跑步鞋咁啦，波鞋咁啦，你哋个屈曲嘅位置咧，个鞋带起点就 系 嗰度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呢啲款式咧，就会去到好前啊，去到差唔多脚趾位置，条鞋底嗰度起步。 有少少似嗰啲忍者鞋咁嘅感觉。 系，我哋通常叫啲款式咧，叫做佢扮紧呢叫攀石鞋。 哦。 因为攀石鞋咧，就系由好前开始起晒啲绳，目的咧就系包含啲只脚。咁如果同学仔呢下你顶唔住嘅话咧，就松前面嗰几节。 系。 你 bending 嘅位置，即系屈曲嘅位置咧，就松几节。然后最紧要咧就脚腕啱啱好由即系会屈曲嘅位置开始顶住。假设你个鞋筒咧有个叫鞋颈位置，叫鞋脷最底嗰度开始，嗰度收紧佢。 哦。 然后再上面都收紧，咁你变咗前脚掌我可以屈曲得轻松啲。但 系 脚筒咧会顶住翻自己，就唔会向前撞到个鞋头。呢、这个就系我哋做一啲即系叫做比较高筒点样选择啦。 哦。 第二样嘢咧就系、是、你会发觉呢啲款式嘅鞋嘅侧边咧系直啲嘅。 系。 喺从上空望落去咧，个鞋唔会压出嚟嘅。波鞋你就分到啦。你望下自己嘅波鞋前面，好似望落去嗰两个斜，即系前脚掌位置咧，啲个鞋底啊微微向外斜出嚟嘅。 哇！ 原因就系、是、目的系落脚嘅时候，希望增加嗰个稳定性。 系。 我咁啊，其实就我真系有 脚 嘅而 即刻望咗自己，喂，我超买鞋可能要揾你。 啊，你望咗只脚都好，我惊即系我自己肥到耷低头望唔到只脚啦。 你讲笑啦，你讲笑啦，吓咁啊！但系我鞋带方面啦，其实我又有听过一啲讲法咧，就系话到因为行山嘅时候咧，因为只脚我哋都会话会慢慢胀噶嘛，咁所以咧鞋带有阵时咧就当然会胀下胀下就会松啦，所以咧我自己咧。如果買的鞋翻嚟本身是綁鞋帶，我都會掹走條鞋帶。咁啊，問下新啲嘅意見啦、嗯，我就會用佢哋加咗個橡筋繩喺度嘅。咁啊，橡筋就索緊佢，咁啊，等佢緊嘅時候，緊嘅位咧，佢就會自己鬆。咁啊，佢亦都唔會話鬆到掉下掉下甩鞋咁樣。咁呢個方法我就喺、我就係以前咧同啲港隊咁嘅三鐵嗰啲咧，咁我嗱佢哋就梗係要速度啦。咁所以佢哋就會用呢個方法嘅。你又覺得呢個方法其實係咪如果俾聽眾參考都幾值得去到用咧？ 啊，我覺得就可以唔使 哦。 啊，因為你用橡筋嘅鞋帶咧。咁就唔係個個都需要咁緊隻腳嘅，因為佢真係要速度嘛。咁我哋反而一般健行啊、休閒嘅咧，你仲翻個原裝鞋帶都夠啦。 哦， 其實扁身嘅鞋帶咧綁起嚟咧就比較會實啲嘅。 嗯， 圓身嗰啲咧就反而冇咁好嘅。 嗯， 咁我試過咧，我以前就買啲鞋就攞啲行山繩， 嗯， 或者兩三 mm 嘅攀山繩咧就綁落去 嗯。嗯， 發覺。太硬啦， 嗯， 绑唔到，好容易甩鞋带， 嗯， 得不偿失， 嗯， 咁啊留意翻绑鞋带嘅小技巧， 系 就系、是、每一下咧就转多半个圈， 哦咁样， 系因为大家譬如你第一下绑鞋带，通常咧就系、是、左搭右翘一下就算噶啦嘛， 啊， 咁就左翘一下， 啊、 右翘一下， 啊， 咁啊直翘两，即系多咗个圈嘅时候咧，个摩擦力就会多啲，收紧嗰下嘢咧，佢就冇咁容易松翻， 哦， 系啦，你当绑蝴蝶嘅时候咧，都系。当你左手边回贴搭住右手边回贴嘅时候，通常就翘一下就算噶啦嘛。 吓、 啊，今次再翘多一下， 吓、啊， 俾多一下佢，咁你变咗又会两个回贴， 哦， 即系翘两个圈就实好多啦。然后再如此类推咧，咁就稳阵好多嘅。 哦，咁我明啦。点解我呢啲即系懵猪咧要搞去用嗰个橡筋咧，就系因为我冇用你呢个方法去到绑咯。咁啊，喂，但系今日咧我哋讲住咁多先，我哋讲十一分钟，系啦，咁咧我哋下个礼拜又再讲过。好嘅，再见，拜拜。 好，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新人权的享有不能够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各国应该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天气方面，一股潮湿的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有雾，港内的能见度降至2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雾，最高气温约28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周初云量增多及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而家最常用啦吓，同埋安全嘅咧就系扑热息痛。咁但系要注意咧，六岁以下咧，我哋就唔建议去自己走去买成药。嗱，并不是去六岁以下唔用得呢啲扑热息痛，其实好细个两岁一岁都可以用到扑热息痛，只不过系要最好医生问诊或者药剂师睇过你个情形，需唔需要可以服用。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是 Jin Lee 李恒毅。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可以打赢这场疫战，过回正常的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同黄鹏提审米振东，要佢讲郑瑞殴打沈广军嘅过程，但系佢全程都唔配合，就连罗欣贤揾出片段，证实米振东睇到成个过程，佢都依然系一问三不知，究竟当中有咩秘密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啦，咁啊，气温啊上升咗一度，咁啊，湿度咧就下降咗1%，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7%啊吓。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啊，除咗咧都有我白元浩喺度继续之外啦，咁啊，亦都咧见到交通组嘅同事啊 Toby 都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咁啊，先同我哋睇睇出边嗰个嘅交通情况啦。 好啊，先讲咧最要关心嘅嘢咧就系港铁啦，因为咧啱啱我同阿 Didi 今朝翻工嘅时候咧，都几乎系受到呢一个延误影响咧， 哦， 差啲翻唔到嚟， 系， 咁啊好彩即系我哋赶得切啦，咁样，咁啊先讲下究竟咩？就是观塘线咧，由于油麻地站附近是有架空电缆供电设备故障噶，咁观塘线而家来往黄埔至到油麻地站咧系十分钟一班车，调颈岭站咧就会过海去埋中环站噶，咁啊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嘅。观塘线来往黄埔至到调颈岭站嘅行车时间预计要多额外嘅五至到八分钟。如果去黄埔同埋何文田站嘅咧，就请你喺油麻地站转车啦。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线由于油麻地站附近有故障啊，观塘线而家来往黄埔至到油麻地站十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至到中环站咧就六分钟一班车，去黄埔同埋何文田站嘅话咧就要喺油麻地站转车嘅，咁预计咧额外整体行车时间系需要多五至到八分钟。 通，咁所以咧今朝出门嘅朋友要留意啊，佢系观塘线咧，而家如果你喺调景岭站嗰度咧，佢个总站系唔喺黄埔嘅，就改咗中环，即系佢会直接过海嘅。咁所以咧就各位如果要去何文田啊、黄埔咧，就要喺油麻地站转车啊，咁啊都比较影响大，我觉得呢、這个。咁啊隧道方面咧，暂时各区隧道啊同埋路面交通咧都系正常嘅。咁啊今朝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咯。 系头先港铁嗰、那个即系观塘线嘅问题啦，除咗系留意住我哋港台嘅交通消息之外啦，当然如果你即系嚟紧谂住即系出门口啦，搭港铁啦，或者而家都系搭紧港铁听紧港台嘅时候咧，你都要留意埋嗰个广播，或者留意下埋佢列车入边嘅屏幕，因为佢都会显示话俾你听呢一班车咧，佢到底去到嗰个该站嘅时候，佢嗰个嘅去向嘅，即系如果你话黄埔已经唔系终点站嘅。佢會直接去嘅，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 係啦，不過我頭先搭車嘅時候咧，嗰、那個司機哥哥啊非常之好，佢每兩個站咧就自己開麥公佈一次啊，就話同大家講啦，而家呢個車嘅總站咧中環啊咁樣，咁各位留意啦。咁同埋我留意到一樣嘢就係、是、啊，佢英文幾好，好流暢， 梗 係 啦 ，attention please 咁樣，好好啊，我覺得佢做得啊。 哇，好 old school， 令到我諗翻我細個即係中學時期搭呢個港鐵嘅時候咧，即係啲司機大哥都会自己攞个麦有阵时同你讲，我细个就更加系喺我印象之中，好似系啲司机大哥自己讲嘅、啊、，next station is 乜乜乜咁样。 吓、啊、系啊，下一站旺角咁样啊。 好似有經歷過呢、這個，我有啲印象。我一陣問一問鐘哥先。 哦 ，OK， 咦幾得意喎，即係就唔係我哋而家成日聽到嗰個女人嘅聲啊。 唔係嗰個，係啊。 哦 ，OK， 我冇經歷過、這個。 而家通常都係啲特別嘅事故，譬如頭先阿 Toby 講啦，就係、是、因為佢本身冇嗰個錄音啊。係 啊。 佢冇個錄音嘅時候，咁佢就要個司機大哥咧就自己講翻啦，個車長自己講翻啦。 係啦、啊。係啦、啊。咁、啊、我就唔知佢有冇稿啊，但係。即系个司机，佢都讲得几顺畅噶，好似真系 应该系有稿俾佢嘅，唔会冇稿嘅。咁啊，地铁啲咁即系火即系铁路都做咗出嚟啦，铁路都做咗出嚟，点会佢一个咁简单嘅运即系叫文字嘅运送系统佢做唔到啊？ 咁啊系，咁我谂佢哋应该佢哋喺啲群组啊，佢哋 WhatsApp 嗰啲咧，咁可以睇到佢哋公司俾啲稿佢哋咯。 车入边自己都有一啲文字传送系统啦，佢揸紧架车啊，火车嚟嘅，仲使靠个 WhatsApp？ 系咪？系咁啊系啦，不过都要与时并进嘅，系咪？或者个系统唔 work 咧，系咪？咁不过点都好啦。 你真系乌鸦口嚟嘅。 我都希望佢快啲搞掂啊！呢个，因为个影响都好大啊。咁啊，头先我搭车都已经延误咗，大概我谂都有八分钟。咁都同佢嗰个即系公告都系接近嘅。系啊，咁但系如果有时候我哋，譬如我哋翻朝早嘅时间咧，赶住某啲车，真系阻你一阻咧，就系迟咗噶啦。 系啦，咁所以今日朝头早咧，如果大家嗱，虽然啦，咁啊港铁咧就话要额外需要五至到八分钟啦，咁啊啲稳阵派最好都系预三个字，十五分钟吓，咁啊出出入入咁样。又唔需要咁趕啦，係咪？咁啊，俾自己行慢兩步。 哦，係啦，嗱，不過咁樣，而家未到繁忙時間咧，到底一陣會點咧，都唔知㗎。希望佢盡快搞掂啦。 當然啦， 係咯，就係、是、咁樣。嗱，咁啊，小白頭先咧，除咗港鐵之外咧，我哋今日講下另一種交通工具。係，咁咧就係天星小輪啦。 哦。 呢、這個天星小輪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啦。最近有個新聞啊，佢就公布啊，原來咧佢今年一月同埋二月咧兩個月啫，嗰、那個載客量啊，淨係得100万人次啊。 哎呀， 咁咧係同期咧，即係同2019年比較啦，係同期嘅27%咋。係，即係話咧少咗好多人搭。咁然後咧。天星小輪已經是自2019年開始連續三十個月開始是蝕錢，咁而家總共蝕了7000万啊！ 哇， 咁已經是墮入了負資產行列了。 我原本我都好想講就係話大家都搭多啲啦，咁而家唔會我收翻呢句，我會同大家講而家都仲係抗疫先，係啦，留喺屋企先，係啦，等抗疫完咗之後先搭翻多啲船啦，因為船其實。搭起上嚟都舒服噶，我有幾多咧？即係開心嘅畫面，其實都係同船搭呢個天星小輪有關，甚至乎係講緊尖沙咀去中環咁簡單一段路上面咧。咁我記得喺個海上面亦都會見到，因為我有陣時會坐上層啦，但坐下層都係睇嘅。原因係咩？你可以睇下啲海。有阵时我见到水雾嘅、又见到啲鱼咧喺个船侧边咧，喺度黐住架船一齐游水咧，其实都几舒服同埋几减压嘅。 系啊，呢、這个我谂特别系譬如咧，因为我如果搭天星小轮咧，通常就系以前我又放学嘅时候咧，我会搭嘅。咁、咧有时候啊，可能你忙碌咗一日，突然间坐喺嗰个船嗰度慢慢咁样静缓一下咧，其实成件事都好好啊，即系比较可以你等你自己可以喘息一下啦，喺呢个咁忙碌嘅生活里面。咁同埋咧，不过咁啊，小白你话坐下层啦，而家咧。就冇得坐下层添啊！直头 樓，天星小輪咧，佢已經基本上而家係下層係停止開放噶啦，因為佢人數實在太少啊，咁可能得五六十人搭啦，咁所以佢淨係開上層，咁甚至咧有啲嘅嗰啲揸船嗰啲人啊，佢就同 水手 係啦啲水手啊，佢就講原來咧而家夜晚你去到七點鐘咧，哇！冇人搭啊！直头嗰个船可以系吉船咁样开啊，或者就算有乘客都好啦，一只手数得晒，咁啊真系好唏嘘啦，即系冇人搭。 咁啊都系疫情影响啦， 系啊。 咁所以大家快啲处理咗个疫情先， 系啦。 咁啊希望船又好，火车都好，咩都好啦。咁啊大家再次重回一个正轨嘅生活，咁啊最好啦。 系啊，回复呢个繁华盛世啊最好啦。 冇错吓，最啱听呢句。 系啊， 唔该晒 Toby， 唔该小马。 系揸船嗰啲叫水手，记住啊。 OK， 系啦，唔该晒 Toby。好啦，问一问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喂，早晨啊，早晨啊！ 而家啲后生仔咧揸船嗰啲叫水手都唔记得咗啊，钟哥。 哦，系咩？ 系啦、 啊。咁唔系叫做咩咧？ 我都 嗰个人咁样 揸船嗰啲，哎，激死我头先系，我掘咗佢一下，水手啊！ 哎呀，真系。 系啊。 就讲翻而家个天气先。 吓、 啊。嗱，温度咧就高嘅，我呢度就22度啦，差唔多都。 哎，仲喎、啊，我呢度都系22度啊，钟哥。 22度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咧。我直头唔知喺边啊，因为太大雾啊，啲雾就在身旁啊， 厉 害到咁样啊，咁可能等太阳再上多啲嘅时候，啲烟雾就应该会消散嘅、 嗯。 但系而家咧，如果戴眼镜嘅朋友咧，可能要喺个眼镜度都要装水泼都唔定啊。 系啊， 因为睇唔到啊。 咪个个变晒坤哥， 系啊，真系坤哥，坤哥当年 feel 啊。 系啊。 咁而家咧，出咗嚟近市区呢边咧就会好啲啦，因为可能个阳光又高咗啲啦。 嗯。 咁正话出嚟嘅时候咧，就望见个阳光咧就喺烟雾上面啦，因为今日嘅烟霞比较低啊， 系 咁，所以你见到呢啲烟霞上边咧就有啲高楼大厦嘅顶层啦， 嗯， 咁同埋咧就见到个太阳，中间嗰节咧就冇咗啦。 哎哟，咁如果影相啊，其实都几靓，我又咁讲系嘛？如果你睇喺高山上面影落去。 系啊系啊，影相就靓啦。不过就当然啦，咁样你行上山就会有一个危险啦。 系啊， 太大雾啊，可能要等等，唔好咁大雾先啦。 系啊，太大雾，因为我都头先都有讲个天气嘅时候咧，即刻都有啲听众咧就send 啲 message 俾我咧，就影佢哋即系喺呢个高速公路见到嘅风光。哇！真系，所以我一听到嘅时候，我就觉得哇！咦，钟哥睇到嗰啲，哇！我今朝都见到嘅，真系好大雾啊，非常之大雾啊。 系啊，大雾同埋温暖，不过咧就真系有啲潮湿啦。因为而家我到而家我起咗身咁多个钟头，仍然系觉得湿湿立立啊。 嗯， 所以嗰个湿气都可能偏重啊。 湿重、 啊，琴日你话湿重啊？琴日你话斋，哎呀，我就忘记煲啲去湿茶翻嚟嘅。 系啦， 真系去去湿。 我今日都仲系湿重啊，钟哥，有冇计啊？真系。 冇啊，翻去开抽湿啦。 系、哦、啊，系啊，好啊。咁啊，头先我同阿 Toby 讲开咧，就话以前港铁咧就系咪而家都有广播啦？因为佢头先港铁有啲延误嘅时候，佢就听到个车长咧就自己攞住个麦喺度有啲广播。系啦，咁咧就讲开嘅时候咧，就话我细个依稀记得咧系港铁都有啲咁啊，下一站荔枝角，下一站九龙塘，系都系车长自己讲噶嘛，系嘛？以前 嗱，如果是最远古的时代呢，我记忆真的模糊啦。不过呢，在我有记忆的情况底下呢，应该都是如果没什么特别意外的话，没特别意外的常规性地埋站都是用一些已经录制了的广播的。 哦， 咁但系当然咧，即系譬如好似今日咁啲突发事件咧，因为你唔冇得特别录制噶啦嘛，咁咧就会由个车长咧即时讲啦。咁但系咧，如果我冇收错信息咧，佢哋应该已经有一套现行嘅制度，或者一啲文本啊，系点样讲嘅？ 嗯嗯嗯， 即系务求用一个最简单嘅方法，令到所有乘客咧得到最正确嘅资讯嘅。 哦，系啊，应该系咁嘅。 嗯， 系啦、啊，咁好，我哋一阵间翻嚟一齐倾下偈啦吓，唔该晒钟哥。好，咁啊睇睇详尽嘅天气方面先，部分时间啊有阳光，早上啊有雾添，咁啊雾啊出边都几浓吓，咁啊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啦吓。咁啊最高嘅气温今日系大概28度，吹微风。展望啊，明日相当温暖，咁啊下周初云量增多，以及有几阵嘅骤雨啦。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6%。咁啊，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1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哎，早晨啊，各位。 嗱，我哋今日咧又揾一个香港嘅地区嚟讲下啦，讲下观塘啊。 哎，观塘啊，就大区啦，几廿万人住啊。 系啊，而家就多人住咯。 而家多人住啦，哎，嗱，你识讲啱啦，真系嘅。观塘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就算你而家去啊吓， 嗯， 除咗个工业区系平地之外咧，基本上系冇一忽。冇一忽係平地啊，全部都係翻嚟啊。 嗯， 點解呢？因為觀塘根本咧早期嘅未發展嘅時候咧，就係一個山區。係。咁呢個山區咧就而且係好貧瘠嘅山區啊。 嗯。 所以喺觀塘區裏邊咧，根本就係冇乜舊嘅村落嘅。咁而家我哋所知作為古老嘅村落咧，就譬如話有呢、這個茶果嶺啦。 嗯。 呢一個鯉魚門啦。 係。 牛头角系以前都系条村嚟嘅，不过而家就拆晒啦。同埋最后一条咧已经滚唔快嘅，就叫做西草湾。 系 西草湾即系边度咧？即系今日嘅丽港城嗰度。 嗯， 系啦。咁咧，观塘嗰个地名嚟咧，其实系有段历史嘅。 系 咁即系以前咧喺宋朝嘅时候咧，咁啊我哋个香港九龙一带咧荒芜嘅，冇人噶嘛。 嗯， 咁啊其实主要系咩地方咧？系盐田啊。 嗯， 那个地方咧就叫做官富场。 嗯， 咁咧官塘呢个名称咧，其实是由官富场呢个旧嘅地名咧，慢慢慢慢咧系演变落嚟嘅。 嗯， 咁所以咧以前咧旧时啊，我都话嘅旧时即系几耐到咧，即系三四十年前啦，当地咧嗰啲小巴站啦、啊，嗰啲地名啊， 嗯， 都系用官啊，即系咧做官嗰个官， 系 就唔系用而家咧系观望嗰个官嘅。 嗯。 啊，点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咧系官富场呢个旧名而嚟嘅， 系 就咁样咯。 嗯哼，我一路咧就咁见到观塘咧，成日以为啊，系咪好似要望住个塘系鱼塘定池塘咧？咁 哦，嗱，咁样咧亦都有人解释过嘅。 吓， 佢话观塘咧，点解由官富场变咗观塘咧？其实同时都系有个原因嘅、 嗯， 因为嗰个盐场咧系官系政府噶嘛， 自 然咧盐场咧系由政府管理嘅。 哦， 咁所以咧系通常啲官船咧。先至系泊喺度嘅，所以嗰个塘咧就泊咗啲官嘅船喺度，所以就叫做官塘。 哦，咁都好合理喎， 呢样嘢嘅喎。而家可能都好多人都唔知噶啦。今日我咪有个地方叫做油塘嘅。 嗯嗯。 油塘咧其实有个旧名嘅，叫做小官塘。 嗯。 吓、啊，点解会知咧？因为油塘后边山嗰度咧系有啲坟墓嘅。 嗯。 咁佢坟墓嘅墓碑咧？是有其中有部分的墓碑咧，系写住小官塘，不过佢唔是官塘，佢是官当。 嗯， 官当咁咧，即系即系之后嚟嘅所谓官塘啦。咁又所以就油塘就知道咧个旧名系叫做小官塘。 官塘同油塘实质系冇关系嘅呢两个地方。 隔篱咯，佢隔篱啦，系啦，因为官塘咧，其实以前喺头先讲过咧，系冇平地噶嘛。 嗯。 咁核心嘅觀塘咧，其實就等於今日嘅即係漁民坊最初一帶啦， 嗯、 一路去到溪寮嗰邊啦。咁、 嗯、 嗰一帶咧，喺大約戰前咧，即係二十世紀中之前咧，其實係一個咩地方咧？係垃圾堆填區。 嗯。 咁咧，香港島嘅垃圾以前就倒喺邊咧？就倒過曬嚟觀塘而家度噶。 嗯。 系啦，就咁样，咁慢慢慢慢就堆下啦，堆咗成嗰啲平地出嚟咁样嚟。 嗯，而家就变咗有好多嘅工业大厦啦，甚至乎都开始多咗好多嗰啲叫做合租式嘅写字楼办公室啦，喺嗰度都真系多得好紧要。 系啊，因为佢工业转型啊嘛。 系啊， 早期去六七十年代嘅时候咧，嗰度嘅工厂区系非常之咁嘅一个即系繁荣噶，好犀利噶，好犀利。一到翻工放工食饭时间咧。成条街都是蓝靓嘅，好夸张嘅。但系今时今日就变咗去嗰度 shopping 啦，买嘢啦，食嘢啦，玩啦咁样。 系啊系啊，都唔同晒啦。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咧，读嗰啲常识啊、社会科学嘅时候咧，都系讲话观塘系属于香港嘅工业区咁。但系而家咧就工业大厦依然有好多，但系嗰个用途咧就唔单止净系话做工业啦，好多系仓库啊或者其他嘅医疗啊都有。 系啊，咁其实唔单止喺观塘啦，其他好多个区咧，其实慢慢慢慢都系喺度演变紧啦。因为个工厂好多香港都已经系不移噶啦嘛， 嗯嗯， 所以变咗另一类嘅模式啦，系咯。 亦都系因为呢一啲嘅演变咧，所以先至咁四通八达咯。总有一啲方便嘅设施啊，或者系一啲我哋需要嘅配套就喺左紧，区区都可以住得人，区区都有人住，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咁啊正咯，咁样生活先方便啊嘛。 系，冇错，呢个城市规划啊，系咯。 好啦，今朝就同佳哥倾。 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拜拜， 拜拜， 唔该晒佳哥，又唔该晒 Barbie 啊。咁再睇睇一啲特别嘅交通消息，方面都系港铁嘅。咁由于港铁线油麻地站附近架空电缆供电设备故障，咁观塘线来往黄埔站至到油麻地站维持十分钟一班车，来往调景岭站至到中环站维持六分钟一班车。咁观塘线来往黄埔站以及咧就系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预计咧就需要额外五至到八分钟噶。咁而前往黄埔站以及何文田站嘅乘客，请于油麻地站转车噶，大家留意住啦。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笑声历即淡然背面，讲不出口绝无挂念，欠我从里面，总有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轻可留下，你亦记得。愉快好吗？再见以后，我仍可。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且想难兑现，不再越线。 林峰嘅歌曲《幼稚未完》，咁啊出边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有雾嘅，咁啊雾咧有啲地方都几大啊，咁啊驾驶人士咧亦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吓。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9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嚟嘅。 今日系3月18日，星期五，农历2月16，适宜入殓、除服。成福 今日同昨日好不同、 每日都会有不同的嘛。今日记做屋 作灶、治病、探病。 想清楚要做啲乜嘢先， 平常心啦。今日都系世界睡眠日， 我会多啲了解优质睡眠可以带嚟健康嘅心灵同埋更好嘅生活。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来往调景岭站至黄埔站需要额外行车时间，呼吁乘客为行程预留额外时间。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架空电缆供电嘅设备故障，观塘线服务调整，来往黄埔站至油麻地站维持十分钟一班，来往调景岭至到中环站维持六分钟一班。观塘线来往黄埔站同埋调景岭站需要额外五至八分钟，前往黄埔站同何文田站嘅乘客喺油麻地站转车。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一间剧院遭到炮火击中，当局话仍然难以估计死伤数字。当地有市议员话，虽然连日持续轰炸，救援人员仍然尽力清理瓦砾，有民众获救，受害者资料仍在整理。乌克兰指以百计民众当时在剧院内逃避战火，乌克兰系俄罗斯系否认向剧院轰炸。七大工业国外长要求俄罗斯履行国际法院裁决，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撤出军队。G7 外长在声明中说，俄军向平民攻击，围困乌克兰南部马尔乌波里等的城市予以谴责。声明又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指挥一场可耻的战争，导致以百万计的民众逃离家园，大量基础设施、医院、剧院和学校遭受破坏。G7 外长声明又说，干犯战争罪行的必须负责。较早前位于海牙的国际法院作出裁决，表示俄罗斯必须立即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有雾，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由于观塘线嘅油麻地站附近架空电缆供电故障啦，系所以观塘线来往黄埔站至到油麻地站十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至到中环站就六分钟一班车。观塘线来往黄埔至到调景岭站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五至到八分钟。去黄埔站同埋何文田站嘅乘客咧，请你喺油麻地站转车。重复多次，就系观塘线由于有供电设备故障。观塘线而家来往黄埔至到油麻地站十分钟一班车，调景岭至到中环站六分钟一班车。去黄埔站同埋何文田站嘅乘客，请你喺油麻地站转车噶。咁而家观塘线来往黄埔至到调景岭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五至到八分钟。咁讲翻中交通意外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挤塞，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的交通是正常。路面方面，只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呢个 U 不是别人，系你自己啊。 I'm such a fool, boy. You ask me, will you? Baby, I do. I love you on the bed, take good boots. I found 话表面上呢一首系一首甜蜜情歌，但入面嘅对象不是别人，而系自己。生活圆满唔应该系靠第二个人，而系靠自己爱自己。 有种感觉不分昼夜，由早餐里讲到宵夜，也许口里不敢答谢。But I care, I care, I care。 作曲填词编曲监制 Jamie 张天颖，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天颖 Falling for You。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征程，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嘅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嘅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教授。 打咗疫苗咧，就有两个方法保护我哋嘅。第一咧就系一个 B 细胞反应，呢个 B 细胞咧就出呢个抗体。咁如果你譬如打伏必泰嘅，佢谷到好高，跟住就慢慢跌。咁所以睇到以色列嗰啲数据咧，就系如果你打伏必泰两针，佢大约系 16% 嘅人咧，六个月之后咧先至跌到好低。但系如果相反，如果科兴或者国药咧，佢就第一下两针之后咧，佢系会上，但系又唔系去到好高。咁隨住時間咧，佢就跌得快啲。咁內地都有數據咧，就係、是、大約係過咗六至八個月咧，大部分人嗰個抗體都好低。第三針之後，佢又會飆翻高。咁第二個保護我哋咧，就係、是、呢個 T 細胞啦。T 細胞咧，其實兩隻都差唔多嘅，佢係會減低咗我哋患重症、入院同埋死亡風險。咁我哋做咗研究咧，睇到誒無論你打伏必泰又好，或者科興，大家相若，一啲都唔輸蝕。就算你唔好彩感染咗，減低咗你有嚴重重症，減低咗你入院嘅機會，同埋減低死亡風險。 由你做决定。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迷茫的时候，想下有什么会令你开心。 头先上来之前呢，我去了一间咖啡店，虽然坐在那里只是一阵，不过我觉得这几天来到香港紧张的心情呢，好似突然平复了咁。 既然是这样，你会不会有兴趣在咖啡店工作？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展翅个案经理能唔能够帮助 Jace 陈海泳饰演嘅 Christy 揾到佢嘅方向，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到五点，天儿、子豪、阿涉三成群与你展翅飞翔。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神光第一线入边嘅，咁啊，当然啦，除咗有白元浩同大家睇下啲体育新闻焦点之外啦，电话入边都有。哦，早晨啊，哦， 早晨啊，小白，哇，好多嘢睇喎，呢个 大把嘢睇啊，今个星期真系。 系你发工先？ 哦，我发工先就好啦。嗱，咁我发工先，我即刻就想同大家睇睇咧，就系呢个欧联啊吓。 系啊系啊， 欧联咧真系要睇嗱，而家佢八欧联嘅八强咧。就出爐啦，真係數都有排數啊！嗱，皇家馬德里啦，馬德里體育會啦，即係其實西班牙都已經一眼睇下叫咗兩個啦。跟住咧就係西甲嘅維拉利爾，咁英超嘅曼城、英超嘅利物浦、車路士、 咁啊，德国方面啊，都冇得走鸡噶啦，都系拜仁啦。 拜仁啦。咁啊，另外就葡甲嘅分飞 价。冇错啦。咁啊，作为呢一个葡萄牙嘅代表队啊，而家直头好似变咗佢系一个代表队咁啊。咁啊，都系西甲啦，同埋英超嘅天下。咁啊，德甲同埋呢个葡超咧就各有一队嘅。咁我自己嗱，佢哋 你睇好边队先，小白？ 哇，系嗱。好好有几队我都好想捧嘅，但今年咧， 我俾你拣两队，贪心少少啦。 好嗱，如果你俾我拣两队嘅话咧，第一队我会想拣皇马嘅。 嗯， 第一，因为我觉得佢哋今年嘅表现咧，其实算系唔错嘅。老实讲一句，即系佢哋唔系话好大锣大鼓，又话我哋签咗咩星，签咗咩星咁。咁但系你睇到佢整个嘅班底咧。就是因为冇话一个特别跑咗出嚟嘅人咧，反而嗰个默契啊各方面咧做得好。其实你睇翻咧，佢哋喺联赛方面嗰个成绩咧，你就可以略知一二。嗱，而家喺西甲方面嗰个排行榜咧，其实佢就踢咗28场，佢有66分。第二嘅西维尔咧就28场，即系踢嘅场数一样啦，但系就少少佢10分。咁你諗下，其實佢今屆嘅皇馬咧喺西甲方面咧，其實攞到呢個西甲聯賽冠軍嘅機會，其實而家望起上嚟咧係高嘅。 我好認同小白咁樣講嘅，因為嗱講翻譬如皇家馬，你頭先小白都講咗個分數出嚟啦。 係啊。 咁即係聯賽嗰度領放，咁仲要咧，喂，依家係講緊用賓茲馬入三球喎。 係啊。 意思係咩咧？其實就冇咗舊時話，哇！你一季踢得唔好，賣走你啦。兩季踢得唔好，換走你啦。其實今次咁啲球會咧對待一啲球員有好多唔同嘅方法㗎。佢除咗賣走你啦，哦，俾你去啲次組別嘅聯賽嗰度踢住先咯，或者交換咯，同人哋或者同啲衛星球會不如你去美國踢下波先啦。即係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方法可以做得到，令到個球員嘅球員生涯可能冇咁即係可以叫如日中天啦，用呢幾個字就啱。所以我都幾欣賞，即係開始欣賞翻皇馬，即係同我哋舊時覺得，喂，咁呢啲豪門球隊都係用錢嚟踢波啫。喂，叫做對波踢得差，咪買人咯，咪使錢咯。咁依家咧，我見到皇馬係有啲唔同咗近呢一兩年， 即係自從巴爾斯朗即係呢啲即係叫做星走曬之後咧，其實你發現即係佢要個班底骨幹班底咧，咁啊而家再加多啲新力軍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默契，我覺得仲真係好過以前。 係啊， 咁所以 係啊， 咁你再加上而家巴塞又沉淪緊啦，係咪先？咁所以佢係藉住呢個勢咧喺西甲嗰度領放。咁如果你話好啦，另外一隊咧我講先啦，跟住歐都分享下佢都係八強入邊佢中意邊一隊啊？另外一队咧，其实我都想去到撑佢系边一队咧，就系车路士，因为车路士咧今年就系大家都知道啦，佢好多是是非非啦，咁啊亦都话到咧，佢就算喺欧联啊，嗱佢而家跻身咗八强啦，咁啊但系咧即系由于班主佢哋亦都受到咧即系制裁嘅关系咧，咁所以英国传媒其实亦都爆咧就系话咩咧，嗱欧洲足协咧就将会勒令咧就系车仔喺八强开始嘅时间，所有主场比赛咧。就必須閉門進行嘅，咁啊被問到有關譬如賣飛咁閉門，即係冇得賣飛，冇得賺錢啦咁樣。咁但係咧，通常一隊球隊咧遇到呢啲咁樣嘅逆境嘅時候咧，對球員啊係特別團結嘅。即係我好肯去到走多兩步，我好肯去到交波，咁咪變咗其實車仔喺呢個叫做逆境嘅時候咧，佢哋有機會打到一個好強嘅逆境波。 系咁，同埋即系讲真，如果俾你开翻嗰个球场，俾啲观众入场，其实要做嗰啲仪式亦都有好多。依家亦都系讲真嘅，有阵时我睇德甲啊，或者睇英超咧，即系前边已经要做个单色位嘅仪式啦。咁 系啊系啊， 向暴力说不啦。第二咧就系乌克兰又即刻有好多旗帜啊，跟住啲球员又讲啲宣言，哇，好多嘢做噶。即系当然，即系成日都话，哇，如果足球赛场上边即系有啲议题需要关心，但系又唔牵涉啲乜嘢，咁但系。有陣時都我發現，咦有幾場波都係咁噶，同啲 friend 講，喂八點開波咯，未開啊，8:05到啦， 係啊， 有啲 事情要表達啊， 跟住又有啲charity 嘢，有啲慈善嘢，有陣時又會有啲慈善嘢喺前面話啊，其實啊邊個球員咧就探訪咗邊個嘅老人院啊，大家睇下啲片段先，咁啊睇完之後跟住啊有個老人家出嚟，跟住就。亂粒啊！將件曼聯波衫啊，俾個老人家咁樣，哦，原來佢已經係支持咗曼聯40年噶咯，咁樣即係有好多呢啲嘢去睇啦。咁啊， 我自己你話歐聯八強咧，即係難講少少，不過應該依家都係英超嘅球隊攞啦。咁你咁樣講，哇！你即係大包圍都唔係大包圍啊，三隊啫，利物浦、曼城同埋車路士啫嘛。因為咧，依家今時今日，我其實講咗兩年㗎啦，即係好多世界級嘅名宿咧，講真係去曬英格蘭揾食，變到咧。佢哋平時咧喺聯賽咧已經係可以做到利劍相磨啊，但係咧反觀好多歐洲嘅球隊，譬如拜仁咁樣，拜仁其實喺德甲聯賽其實真係玩曬喎，佢想用力嗰一場，利雲入波司機就會入波噶啦，瘋狂咁樣去入波啊，仲要成日都6-1啊、5-1啊咁樣，咁你話唯一嘅對手多蒙特，佢哋靠住嘅就係夏蘭特嗰個後生仔，但夏蘭特依家。蠢蠢欲动，一定系多蒙特，一定会卖走佢。咁卖走佢，咁多蒙特嘅实力又何在咧？全部都系要考量之列。 同埋最惨咧，即系多蒙特好多时咧，捧咗啲新星嘅球星出嚟之后咧，咁去边咧？又系去拜仁。咁你谂下，其实件事咧，我觉得喺德甲嚟讲咧，即系我哋作为一个球迷睇，其实系唔健康、唔正常，同埋可以话令到佢个联赛啊，即系可观性咧低咗好多。因为你一系睇拜仁。仲有睇邊隊啊？叫做掹車邊睇嘅就係睇埋多蒙特。嗱，而家多蒙特咧都同佢爭四分，已經叫做咧就同佢跟得好貼，但係都仲爭四分。 季初嘅時候仲有利華嘅跟得好貼嘅，但係利華歇冬之後又踢得差咗啦。你話古信講緊就係。 係啊，喂！如果你話球隊方面咧，不如講埋曼聯啦。曼聯有傳消息咧，夢劇院有機會咧就大裝修啦，因為佢哋自己啲球員都話望落去咧係好靚嘅，咁啊好華麗啦。咁但係入邊啲內籠咧，其實生鏽嘅生鏽，見到鐵嘅見到鐵咁樣。我自己冇去過現場啦，咁但係佢哋都話喂個球場都幾十年啦。咁啊，有幾個方案嘅。第一個咧就係增加呢一個嘅看台，或者增加呢一個嘅入場觀眾嘅人數啦。咁第二就係拆咗部分嘅看台再起過。咁另外一個咧就幾多球員啊，或者名宿啦咁講啦，佢哋都幾 buy 嘅。不如成個拆咗佢再起過，因為佢話曼聯咧係值得咧擁有一個比任何球隊更加先進。同埋更加靚嘅球場，咁呢個係嘅。咁當然就睇下佢哋自己個財政方面或者 自己覺得啦。嗱，我係咪曼聯球迷？即係起就起，唔起就唔起。不過作為阿仙奴球迷嘅我咧，即係起球場咧，牽一發動全身咧，要用好多錢嘅。咁咧，跟住到時咧，你又要賣走啲升級球員咧，啲球迷咧又唔高興啦。跟住咧，球隊咧如果冇戰績嘅話咧，到時打唔到啲歐洲賽咧，跟住咧就隨時虧蝕嘅。所以咧呢一樣咧，唔係淨係單純話有新嘢用啊，入邊牽涉好多。經濟嘅嘢啦，不過即係奧脫福啦 ，OLD 嘛， 係啊， 可能大家講得多咗咧，都覺得老啊，即係係好老啦，好舊啦。 佢本身個 O 字都已經老咗啦，喺呢個球場改名嘅時候。係喂，我哋一齊睇呢個特別交通消息先。 好啊，好啊。 咁啊，受到觀塘線列車服務調整影響啦，荃灣線列車服務亦都需要作出調整嘅。咁啊，來往方向調整至到4分鐘一班車。咁啊，而觀塘線來往黃埔站至到油麻地站維持10分鐘一班車。来往调景岭站至到中环站维持4分钟一班车，咁啊前往黄埔站以及咧就何文田站嘅乘客咧就请于油麻地站转车啦。咁啊如果你系搭港铁嘅时候咧，咁啊记住啦，咁啊留意翻咧就港铁入边嘅广播啦，同埋佢哋一啲嘅指示啦吓。好啊，继续翻嚟又讲下体育啦， 好啊，咁啊快速讲埋 NBA 方面啦，最新嘅 MVP 排行榜嘅公布。嗱，点解话喂 MVP 都有排行榜？系啊，因为根据佢哋嘅全球数据啊、入波嘅数据啊、助攻嘅数据去分析出嚟，究竟啊边个会成为常规赛嘅 MVP 咧？暂时咧，祖杰啊就领先啦，呢位咧能传能射嘅呢个欧洲嘅前锋啦。不过咧有啲新秀打咗入嚟嘅，就系咧之前都有提过啦，话喂今年明星赛要睇嘅一位新秀球员啊，叫 Moran 啊，佢将会咧系一个好强劲嘅球员嚟，今年嘅数据亦都唔差啦，有好多疯狂入樽嘅镜头啦，亦都令到咧球迷啊有好深刻嘅印象。咁你话喂仲有啲乜嘢啊？会咩球员继续喺个榜入面呢继续有机会有得争呢，就係、是、呢、這个DeRozan 啦，係啦，公牛队啦 ,64 场比赛啊 ,28 分平均嘅入波啦，咁 5.1 嘅呢个助攻啦，咁样其实都係一啲好靓嘅数据嚟嘅。不过究竟最后会唔会都係好似上两年咁样，一系就啊卢卡当石攞啊，一系就啊祖杰攞啊，因为冇办法啊，助攻数据呢係比较难拆啲嘅。嗱、你要自己入波入60多分一場或者50多分一場已經好困難咧，你仲要交到10個球俾人喎、啊。嗱，喺你擁抱球權嘅同時，你又要分出球權、啊，係咪好難咧？好似你又要賺好多錢。 但係要用翻咁多錢喎、哦。有啲人啊賺錢叻啫，有啲人用錢叻啫，冇話有啲人啊賺完錢用錢又叻咁樣。 系啊， 即系仲要存钱叻、哦，可能 MVP， 即系呢个系一个比喻啦。咁究竟即系点可以做到泛泛都叻咧，先可以成为咧当今 NBA 入边嘅 MVP 啊？ 喺呢个真系难啊吓！咁啊，我哋都拭目以待，睇下佢哋啲 MVP 有几劲。喂，仲有一个咧，就系、是、关于香港球员啊，羽毛球嘅选手啊，伍家朗咧，咁啊星期三嘅时间，咁、就喺全英锦标赛男单首圈直落两盘咧，就击败咗法国嘅罗素，杀入16强、哦，咁啊取得咧佢自己嘅胜利啦。咁不过咧，佢嘅师弟啊李卓耀咧就1-2输咗俾南韩嘅羽毛球选手。咁啊，至于壁球方面啦，咁啊香港队啊19岁嘅小将陈善玉咧，寻日就喺巴基斯坦啊。卡拉奇公开赛咧就女单8强3-1咧就淘汰咗师姐李嘉怡嘅，今日咧会出战4强，咁啊，大家有机会咧都可以为下啲香港嘅球员咧加油打气啊吓！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肆。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浅，谁教我这么抱着手机入眠，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狠心拉扯，你是痛力心声 breaking my heart。就慢慢停止说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梦想在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躲不出头，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对我。 中柔美的 Breaking My Heart， 早晨， 早晨呢、啊、 时间来到早上的7:53，室外气温现在22度，相对湿度95%。钟哥，当我们遇到一些突发事情的时候、最重要是什么？ 保持冷静。 啱啦，咁如果有人肯同时间伸出援手咧，咁、就最好啦。 咁如果有人伸出援手，我仲使唔使保持冷静？ 都要噶，如果唔系你睇唔到人哋伸出援手嘛，最紧要系咁，或者你唔能够散发到或者发放到个信息，你需要帮助。 但系点解我睇亲嗰啲惊栗片咧，嗰啲女主角咧， 都保持唔到冷静， 保持到冷静，必定喺度嗌嘅， 嗌到不得了。咁所以佢咪之后就有更多惊险嘅事情发生咯，套戏先有得做。如果佢好冷静。 跟住然後個問題咧好快就解決，你套戲冇咁長。 係啊，所以咧我都幾提議咧，女士們唔好著白背心嘅。 為 因為通常在那些驚慄片裏面大叫的女主角呢是都是穿著白背心的， 是不是濕身添的還要剛剛洗澡的位置 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最無助不知道呢白色可能真的有顏色都有一點象徵的， 我很少見穿其他衣服的女主角在這裡喊的， 或者 彩衣這樣不會啦，啦今天呢其實我想說一件真人真事嘅，咁大家都应该咧提高警觉，因为即系呢个世界咩人都有啦，咁啊坏人咧可能都即系喺我哋身边会存在住嘅，咁当有人好似对我哋有不轨企图嘅时候，咁我哋应该点做咧？咁我谂呢件事应该就冇发生过喺钟哥身上噶啦，即系你有冇试过喺街度俾人跟踪啊？ 跟踪啊？ 鼎龙都是想跟你拍张 相 打个招呼，应该不会吊住你尾啩。 其实如果我发现的话呢已经将他绳之于法 了。 如果我发现不到的话我都不知道他跟踪我。所以我无从知晓这件事。 但你可能会怀疑的、即可能行了几间店铺为什么这个人都还在我后面的呢，但是你又会想会不会是我多疑，或者他真的跟我一样条路线是这样走呢、即你都会有少少怕，但是你又未必即刻会去求证令住面，喂，你做咩跟住我啊？咁即系你又未必会咁噶嘛。 我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俾自己少少即系叫做赞赏下自己先。 系 我年轻嘅时候，即系年轻啊，直头未入行嘅时候啊， 青靓好年轻嘅时候， 廿岁到啊，青靓白净嘅时候，廿松啲啦。 哦，我知啊，真系有人跟住你嘅， 真系啊，我真系试过一次喺兰桂坊，有人跟住我噶。 系咁跟住咧。 跟住我梗係走啦， 點會啊？我唔應該問嘅，唔好意思啊。咁呢種跟同嗰種跟又唔同喎，係咪先？ 你嗰啲係心懷不軌 係 嘛？ 係啦，我啲心懷不軌嘅。咁話說咧，有個女士佢咁早日咧就喺旺角嗰度，咁佢咧就話有一個人咧一路都跟住佢喎。嗱，咁嗰個女士咧其實就去旺角樓上鋪嗰度咧就諗住換嗰啲手錶嘅電芯嘅。咁等嗰個店員咧幫佢整理好咧，大概半小時之后咧，嗰个女客人咧又再行翻去间铺头嗰度攞翻，咁可能喺中间咧嗰半个钟，你咪喺附近行逛啊，系啊，即系睇下啲铺头，你都唔会行得远噶啦。咁好啦，咁当时咧就话佢翻去铺头嘅时候咧。有一个灰色着住灰色衫嘅男人咧，就紧随呢个女人嘅身后边。嗰、那个后屘个店员形容翻啦，呢、這个男人咧可以话系冲入嚟铺头啊，即系佢嗰个紧随咧系直头系跟得好快步咁样。 已开始有啲拍戏 feel。 系啦，即系有啲节奏啦。咁、那个店员咧仲以为，咦，佢哋两个应该系识噶，咁点不知咧嗰、那个女客人咧一直都面有难色咁样，即系好古怪。虽然而家全部人都戴住口罩啦，但系都见到佢面有难色。咁於是乎咧就問，有咩幫到你啊？咁樣，咁咧個女士咧就亦都好機警喎，佢真係保持到冷靜。咁我相信咧就係佢喺嗰個男士跟蹤佢嘅期間咧，佢身上有紙同埋筆，佢就寫咗張字條，就話後面唔好意思，我俾灰色衫男人跟蹤咁樣，係啦。 喂，呢個真係拍戲橋段嚟嘅喎。 係啊，咁跟住然後。咁喺佢后面嗰灰色衫男子就知道咗佢即係交低呢张字条、 知道佢知道。 係啦，就示败啦。咁跟住呢就即刻走咗。咁同埋最好彩嘅呢即係有店员喺度帮手啦。咁亦都呢喺店铺里边呢仲有其他客人嘅。就话有一对客人呢都知道咗，即係可能等嗰个灰色衫嘅男人走咗之后呢，咁呢个女客人咪即係讲返件事出嚟囉。咁咧，店铺里面有人听到咧，嗰一对嘅情侣客人咧，就护送呢位女士咧，就离开，系啦，就惊佢唔知会唔会好似走咗啫，系啦，咁样，咁啊，将呢件事摆咗上网之后咧，大家都话啊，咁嗰个女事主都好叻女，即系都冇话好惊，同埋最紧要咧就留翻喺多人嘅地方，系啊， 咁但系呢个跟住会点样咧？因为你一日都未將嗰個人懲之於法咧、 啊， 其實呢件事一路都即係唔好意思都要咁講嘅，亦都有可能會再發生。 係啊係啊， 咁所以咧應該都要可能要報警求助，又或者要係即係揾相關嘅人幫一幫手。 係，即係因為唔知道佢嗰個企圖原因係乜嘢嘛，咁、令到我都覺得係、其實時時咧都要提高警覺。譬如最近咧我見到有朋友咧，佢喺嗰個網上面，即係嗰啲二手網上面咧賣嘢，咁嗰樣嘢咧都唔平嘅。 咁佢仲同我讲话，哎呀好，成日啲人都讲价，终于有一个人咧唔讲价，直接留低电话啦咁样。咁我就即系佢就递个电话俾我睇，咁我就揿入去咧，我就诶、但系你小心呢个人、啊，话点解啊？哦，佢完全冇 record 噶，即系佢呢个 account 留言俾你嘅 account 咧，系一个全新嘅 account 嚟噶。我话你买啲一百几十蚊嘅嘢就话咗我啦，你呢件嘢咁贵咧，一阵间可能佢唔知系咪又有企图。我话呢啲都要小心、 啊。哦、啊，呢、這个系， 系啊， 呢、這个系，所以咧，大家都好着紧咧，究竟你做完交易之后系咪会留低一啲嘅评语喺度嘅？ 系啊系啊，呢封评好紧要，因为我听过人就话咧，去交收一啲贵重嘢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嗰一个客人话要验货。就一手就抢走咗啦，系啊，咁啊，大家都要时高时时咧提高警觉啊！嚟到早上八点钟， 如果有协议，时间上亦都系要以星期嚟计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7，日元118.53，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3，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696点，升43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943.91美元，卖出1,944.7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潮湿嘅海洋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本港今朝早有雾，港内嘅能见度曾经降至200米以下。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朝早有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消息啦。咁由于受观塘线嘅列车服务调整影响，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亦都需要作调整嘅。而家咁来往方向啦，调整到4分钟一班车。咁而观塘线来往黄埔站至油麻地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部分由调景岭开出嘅列车咧，离开咗旺角站之后就会改咗行荃湾线，以中环为尾站啊。就是部分由调景岭开出的列车离开了旺角站之后呢，就会改行荃湾线，以中环为尾站。而来往调景岭站至中环就维持4分钟一班车。现在去黄埔站和何文田站的乘客要在油麻地站转车。现在去回黄埔和何文田站的乘客要在油麻地站转车的。另外讲回中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嘅，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啦，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景台。咁反方向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笔架山快线咧，啱啱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一带开始挤塞。咁重复多次啦，咁即系话咧，龙翔道而家来回方向都有交通意外噶，咁分别系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慢线，龙尾就喺观景台；咁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笔架山花园快线咧，就啱啱发生交通意外，咁所以一带咧就开始挤塞。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啊。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有坏车，车龙而家排到去屯门医院。咁咁多条隧道而家暂时都系正常啦。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其实好多糖，直接食水果仲好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今年28岁，嚟自加州嘅一位女 rapper Saweetie， 原来佢嘅 uncle 咧就系大名鼎鼎嘅 MC Hammer， 有呢一首新歌 Closer。 Hold me closer, cause I don't know where I'm sleeping. We be clubbing, thugging. Order room service when we done, that's a sequence. He know I'm a classy. We keep it simple, you know what you here for. Tell the cousin, yeah, let you up with the key code. All this ice on, but he bought a catch a heat stroke. 今次 Saweetie 呢火拍的林里的得奖女歌手 Her 一起合作这一首新歌，新打上本周 Hong Kong Top 10占第九位 Closer。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上时间八点十分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王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讲下个市嘅。早晨啊 ，Dicky，Dicky 早晨 ，Kitty 钟哥，大家好， 你好， 星期 愉快。系啊，咁啊，寻日咧都叫几愉快啦，咁啊，港股咧都继续有得升。寻日咧恒生指数咧就收报就21,501点，就升咗1413点噶，连续两日咧都大升市啦。咁啊，寻晚又再留意下个美股啦，哇，美股咧都连升四个交易日咯，咁啊，道指咧就升417点。咁大家咧可能有好大嘅问号就系，咁今日港股仲可唔可以持续个升势，定系哇升咗两日劲嘢都回？一回咧 ，Dicky 你点睇啊？ 好，先讲下即系港股都叫做有少少疲极太来啦吓，即系总之咧，即系简单啲一句咧，即系如果要即系用个人嚟做比喻，即系唉，脱离危险期啦。但系你话系咪精神爽利嗰只咧，都未至于嘅，因为咧即系之前咧即系都几严重下噶嘛， 系啊， 即系嗰个病况啊， 都惊佢反反复复，系咪？一阵突然之间病情又急剧下降下，即系坏咗咁点算咧？ 咁啊就系咯，咁所以而家简单啲讲咧，你话今日咧，我觉得咧，其他啲传统嘅股份可能都继续做好，但系咧部分啲新经济股咧，即系如果你话以即系 ADR 嘅股价咧喺美国咧就再升唔到，突破唔到上去，有啲咧就已经回翻。甚至乎回翻幅度都唔係少，咁啊，亦都簡單啲講啦。今日可能都有部分新經濟股可能低開啲啦，但我會覺得咁嘅。佢哋即係過去呢段時間由低位講嗰兩日咧，累積反彈幅度又相當之驚人。由高位計咧，累積嘅跌幅咧就更加驚人。咁只不過而家咧反彈完兩日咧，即係就翻翻去點啊？就翻去八九日之前咁樣嘅水平啫。即係如果你話你個零禮拜，即係譬如即係。大家例子啊，啱啱隔離完嗰啲啊，咁樣咧，就發現咧，都差唔多啦，咁樣咯，望完個市就，咁嗱好啦，即係簡單啲啦。如果你話而家呢一秒鐘，即係究竟我預痛的邊緣，即係好似頭先即係咁講啦，即係曾經我哋都經歷過，淨係唔係愛預痛啦，直情係超級恐慌嘅呢一個嘅時間啦。咁我都會認為，即係你話，即係啱啱好。喺早前其實都唔係好耐，即係講兩個交易之前，即係恆指都落到18,300，我就真係認為呢個係一個短期嘅底，亦都唔覺得要落翻去嗰個位置啦。 係 因為喺而家呢一秒鐘，我哋稱嗰幾樣嘢咧，如果要好簡單拎翻出嚟稱咧，就係、是、大家都可以諗下，個市嚟緊會點咧？其實都係思考呢幾樣嘢嘅。第一，有一個好關鍵嘅一件事出現咗咧，就係、是、國務院總理。即係副總理啦，即係劉學之前嘅言論啦，反映得到內地政府係簡單一句就係撐啦，即係話，萬一，你哋啊要退市咩？喺美國得翻嚟啊，冇問題。又或者咧，即係繼續鼓勵大家境外上市，但係嗰個境外其實可以講嘅係美國，但亦都香港，即係都係嘅，即係意思就唔係內地 A 股咁解啦嚇。咁所以咧，即係呢樣嘢已經徹底改變咗。咁第二咧就係話，對於通脹預期雖然都係好勁，咁但係個油價。是淡返啲啦，同埋都咁，但 講緊由$83蚊回翻落去$95蚊又彈翻啲，咁變咗咧就即係好似短期頂又見咗喎，即係個高位喺上高喎，咁呢個通脹而係有少少咧舒緩咗，咁到聯儲局啦，咁啊預咗啦，即係嚟緊即係每一次。可能話即係開會又加息，開會又加息，即係預咗啦咁已經又預埋啦喎，咁即係通脹預期咧又冇再升温，咁即唯一一樣嘢就係困擾住市場，就係睇下即係而家呢一刻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究竟有冇機會真係即係可能即係唔好再惡化啦，即係希望係咁樣。咁如果真係做到一樣嘢咧，咁其實都已經係即係幫到好大忙咯，即係對於成個即係股票市場嘅氣氛。咁所以即係。升得當時你話有冇機會回翻少少，即係都難以避免嘅。尤其是即係部分啲新經濟股，即係兩日嘅低位反彈，真係有成即係少則嘅兩三成啊，少喎，少則兩三成，多嘅四成都有嘅。咁即係係啦，即係簡單啲講都預咗啦。咁但係我都會覺得其實佢哋都好多都即係好低殘啊，估值都就算你話今日回少少，我都覺得。就再長遠啲睇，我都唔係話太擔心嘅。 嗯，咁啊，所以正話講到兩三成咧，阿 Dicky， 咁另外咧，內房股琴日鬆綁咧，好多隻又係升咗兩至三成喎。咁點解咧？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咧？ 嗱，呢樣嘢又係一件都幾預期內嘅事嚟嘅。點解咧？因為有關於內房股咧，都有啲幾重點消息。其實尋日咧，即係中午後咧，大家都慢慢開始睇到噶啦。咁啊。即係我喺某啲專欄，即係即使嗰啲咧都要寫下，因為即係講真太大件事啦呢件事。就係內地咧，其實都有啲媒體報導，包括係一啲即係我哋所講嘅官方媒體啦、新華社啦。咁其實就講緊咩咧？就係財政部咧就講到明啦。即係嚟緊咧，今年咧就對於嗰、那個即係房產税嘅試點咧，就應該就唔會做，亦都唔會即係準備即係呢一個即係話。擴大呢個房產税試點，咁其實即乜嘢意思呢？我諗其實可以用嘅理解呢，就係話因為過去喺舊年內地都即對於一啲即所謂嘅壞孩子，即哇有三條紅線又資不抵債嗰啲嘅內房股呢，都予以一個幾嚴厲嘅可以話極刑嘅，即係話你咁樣咁你咩啦？你快啲就還債啦嚇，賣曬嘢佢啦，咁樣再搞唔掂啊，咁你唔夠你嘅喎嚇，你資不抵債，即係大家都見得到近年好多即係嘅一啲內房股都係面對住好大嘅衝擊嘅咁啊一直延續到佢現在嘅咁啊即係所謂嘅三條紅線啦嚇，淨負債比率好高嗰啲啦，咁推出好多啲高壓嘅即係一啲監管嘅政策，咁但係亦都因為咁講，今年咧內地嘅經濟增長咧都要有個幾唔可以話好好高骛遠，呢、這個好務實嘅目標，但係都係要做嘅。即係話咩呢？5.5%嘅經濟增長。咁即係簡單，如果你話真係要做到呢，其實房地產行業都真係要個景氣好返啲先得。因為簡單啲講，如果真係個內地房地產嘅景氣都繼續係一蹶不振呢，其實對於呢個5.5%嘅經濟增長目標呢係有困難嘅。咁所以呢即係話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即係對於嗰啲好大壓力嗰啲內房監管，可能有機會係鬆綁少少咧，嗰啲共同富裕啊嗰啲咁樣咧。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就好咯。咁當然即係市場永遠反應係最快嘅。即係基本上咧喺尋日咧就即係基本因素越曳嗰啲咧，其實嗰個反彈幅度就越勁嘅。即係啲內房啊，有部分啲物管係講緊係又係三幾成咁彈上嚟，不過亦都唔好忘記，即係佢哋由高位跌咧，有啲係跌咗即係七八九成嘅。咁所以佢哋反彈幅度亦都係多。咁不過咧，我亦都會咁講，就係話，即係都係要睇下佢哋即係自己嗰個財政狀況，即係起碼都要叫做過到關先啦嚇。你冇你總之融資又好，乜都好啊啲即係控股股東注資又好，即係都要佢財政狀況係即係健康啲先得。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要睇住，即係話尋日嘅呢個勁反彈咧，就唔代表話所有內房企業都係即係完全健康嘅。呢個都要留意清楚。 係審慎少少嘅態度啦。咁啊，講完內房，不如都睇下啲內銀啦。尋日我搭車咧，就聽到隔離位叔叔咧係講電話，咁啊講緊嗰只3968，咁我梗係撳嚟睇下啦。咁發現原來呢只招商銀行咧今日出業績喎，唔怪之佢同個 friend 喺度講下講下咁樣啦。 咁我梗系唔听佢讲，我梗系听 Dicky 你讲啦。你有啲咩睇法咧？即系呢只招商银行咁啊，而家都系60蚊边嘅位啦，同埋内银其实成个板块又睇唔睇好咧？ 好，其实咧，对于内银股嚟讲，应该咁讲，部分咧由低位都反弹翻好多嘅，甚至乎你讲招行其实都虽然即系比高位都回落咗好一橛啦。 嗯。 咁但系咧，我会觉得即系纯粹讲目前而家呢一秒钟咧，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呢一个国务院即系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咁其实亦都对于未来嘅政策咧都有个比较即系清晰嘅启示。咁即系话而家呢一秒钟咧。真係再出現一個好似之前咁差嘅景氣嘅機會咧，就唔係咁大啦。 嗯， 就算你話啊，即係都要估計下，即係對於部分嘅內銀啊，即係俄羅斯而家基本上被全世界制裁嘅情況之下，有冇受到影響咧？咁但係咧，哪邊上最關鍵嗰陣時咧，其實就係講緊內地房地產嘅政策咧，我會覺得係更加緊要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內房政策鬆綁，咁對於咧呢一個內銀股，咁當然。亦都係一件正面嘅事啦，咁所以即係跌咗咁耐，咁而家都有望咧就疲極太耐，咁、 嗯、 但係你話個別一兩隻咁啊業績好與壞啊，咁呢個就係另作別論。咁但係即係理論上啦，如果你話即係運運眾多，咁我都會覺得招行就相對地咧係都可以用即係最優質之一嚟，甚至乎最優質嚟形容。所以簡單啲講，由兩日之前嗰個低位嘅反彈翻上嚟、 嗯， 其實都已經上翻去，即係話。二月啊，簡單啲講，二月即係中嘅時間嗰啲高位，好快已經反彈翻成半噶啦，即係累積幅嘅一半。咁所以都係反映得到，即係佢個基本面都係相對地係比較好，所以先至話嗰個彈力都相當驚人，即係50蚊邊亦都砰一聲又上翻60蚊。 係 啊，睇緊呢樣嘢咯，係。 嗯，好啊，唔該曬 Dicky 嘅分析。咁我哋今日就睇住個市啦。唔該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 Dicky 啊。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 唔该晒， 拜拜。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8:20，同大家睇睇一则特别嘅交通消息。受观塘线列车服务调整影响咧，荃湾线列车服务咧亦都需要作出调整嘅，来往方向调整至到4分钟一班车。咁而观塘线来往黄埔站至到油麻地站咧系维持10分钟一班车，来往调景岭站至到中环站咧系维持4分钟一班车。前往黄埔站同埋何文田站嘅乘客咧，请喺油麻地站转车。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点啊？有啲咩介绍啊？今日 喂，今日咧啲优惠几多？可以慢慢讲，先讲啲好嘢先啦。咁啊，由依家咧，其实今次咁嘅疫情嘅缘故咧，好多茶饮店啊都要做啲优惠啦。嗱，旧时咧唔需要成日戴住个口罩喺条街嗰度咧，你中意饮乜咪饮乜咯，咩黑糖珍珠啊，或者乜乜奶昔啊，咁样随街都有嘅。但系依家咧。發現佢哋嘅銷情咧好受影響，因為大家都要戴住個口罩， 嗯、 你變咗咧喺條街嗰度咧冇得啜下啜下咁樣啊，就比較難搞少少啦。咁啊，今日揾嚟一間朱古力鋪啦，咁啊平時都係賣朱古力雪糕嗰間嚟，咁啊一連七日咧呢個黑朱古力奶昔咧買一送一喎、 我仲話就諗緊係咪真係 buy one get one free 啊？原來真 係啊！呢、這個幾好喎、可以兩口仔指示威示威，不過又係嗰句啊，只用喺口唔用喺手。依家呢個都差唔多有少少熱嘅 feel 呢，你喺條街嗰度啜唔晒呢，你要攞返屋企或者返 office 去啜呢，就唔知點搞。唔知有冇直情送到去公司啊，或者送到屋企嘅服務呢，真係要同大家搵搵先知道啦。咁啊，關於呢、這、一個即係買一送一嘅飲品，即係其實今次咁樣，我揾翻咧坊間咧好多呢啲優惠啊，特別係飲品、因為可能真係唔係好做得住啊，咁啊，即係舊時就話話排隊排半個鐘先飲到一杯咩珍珠奶茶或者咩咩果茶啊，咁依家哇真係完全拍烏蠅嘅狀態，真係難搞少少啊！ 佢嗰個宣傳句語咧係咪肥咗唔關我事啊？ 即系饮两杯，喂，仲要而家唔系好鼓励大家喐动嘅时候， 应该系独食难肥，所以咧有两杯要分享咁样啊嘛， 独食难肥，所以先 唔可以分享，自己饮晒 佢 系 两杯咯。 系啊，咁啊，可能真系要分享一下啦。嗱，关于分享咧，今日仲有另一个咧几得意嘅新奇嘢可以同你分享喎。嗱，记唔记得我加入咗呢个两餸饭关注组啦？但系加入两餸饭关注组之前。是乜嘢嘅關注組呢？ 燒賣嘛， 燒賣 係啦，講得冇錯，燒賣好叻啊！兩位拍檔，咁啊，近排咧，荃灣啊有間麵包鋪咧，竟然有燒賣麵包。 喂，你好背喎、啊， 好 耐啦， 我都知道。 我之前幾月之前已經講噶喎，仲要話咧，第一代咧，佢就咁有支竹籤串住，就擺喺個麵包度嘅。咁後來咧，佢改良版咧、就掹走埋支竹籤添。 我真係近排先知道嘅、首先我唔係住荃灣嗰邊啦、 但係你關注組嘅組員啊嘛， 係咯。 但係我見到通常你燒賣就係睇燒賣咧，冇話睇麵包。嗱呢啲尷尬啦， 自動 skip 咗。 咁係應該喺麵包關注組啊嘛，佢其實都唔係燒賣。 嗯， 係咪先？ 其實兩邊關注組都要關注嘅。 你有冇道理先？ 阿歐又講得有佢嘅道理喎。咁究竟呢個係麵包啊，定係食燒賣 咧？咁佢又真係喺麵包鋪度賣嘅。唉、好啦，當你啱啦。係咯係咯。 我啱咪直情啱。交界嘅嘢咧，嗱，我係有中哥心啊。中哥中意食蛋撻啊嘛。係啊，我知道嘅呢、這個。牛油皮、曲奇皮两样都冇乜所谓 ，Kitty 都 OK 嘅，我知道。 我中意啊，我中意牛油皮多啲、 好啦，咁但系咧，即系嗱，蛋挞我都中意食啊，雪糕咧又钟哥中意食啊， 中 意近排呢个真系最新潮，最新潮啊，力作 系咪啊？ 港式蛋挞雪糕 呢、這个我都见到、系啊， 佢咧直情个形状咧系成个蛋挞咁样， 系。 个雪糕嘅形状系同蛋挞一样、 唔系，即系佢成个都系蛋雪糕啊？ 是啊，是雪糕嚟噶、即系佢嗰个黄色嗰部分咧，系、 就是、 雪糕嚟嘅，即系好似啲焦糖味嘅雪糕咁样咯，焦糖炖蛋味，个皮就系都系雪糕嚟噶咯， 咁咪即系雪糕咯， 系啊。佢冇话自己唔系雪糕， 佢系雪糕嚟噶， 定啲 唔系啊？ 蛋挞雪糕，即系佢蛋挞形状嘅 形 状 系啦， 系啦。咁呢个皮咧，我怀疑嗱，我未食啊吓，嗱、超级市场应该有卖嘅。嗱、我食完可能写翻份报告俾两位。我估咧个皮咧就唔系平时蛋挞啲皮嚟嘅，系有啲似咧甜筒嗰啲皮，但系软少少嘅。我而家就眼望落去啦，咁啊，头先都睇咗条 YouTube 片咧，实测咧佢亦都冇乜太大去，那个 YouTuber 有啲失败，冇实测，冇实质去形容翻究竟个皮系咩皮、因为我哋对于蛋挞个馅讲究咧，个皮都讲究咧，有曲奇皮，有酥皮，又剩咁样噶嘛，系咪啊？葡挞皮咁样，咁你都要列明咯。咁但系呢一样嘢咧，我觉得系几为到生活啊嘅苦涩咧。 带 一 点 甜 啊！ 喂，但系我可以觉得系可以去商品说明条例嗰度投诉。 点解啊？佢话佢自己系雪糕嚟嘅。 咁佢已经唔可以叫蛋挞啦。 唔系，佢系蛋挞型雪糕啫，蛋挞雪糕啫。 因为佢冇蛋啊嘛。 嗱，因为咧，我系喺呢个，因为我系雪糕关注组嘅组员。 即 系 喺雪糕关注组度。 我系喺雪糕关注组度睇噶。咁我想讲咧，我睇到个风评，因为我又中意食蛋挞、又中意食雪糕，咁、所以其实佢都几吸引到我嘅。咁我自己睇咧，嗰、那个人食完，即系嗰个人报告。出嚟咧就话味道 OK， 即系都系淡淡焦糖味咁样样，咁但系你话好惊艳咩？又不算咁样咯，系咁讲，系啊。 哇，好好咩？ 咩啊？ 好中性喎、 啊。唔系咁，其实即系食咗个雪糕嘅啫。 诶，系啊。 嗱，咁嗰啲味就系叫做一啲噱头咯。嗱，今次佢系整到好似个蛋挞咁样。 嗯。 我下次咧整到好似一个榴莲咁都得噶。 或者烧卖咁样都得。 烧卖烧卖雪糕，其实就冇烧卖，得个雪糕，不过烧卖嘅样咁得唔得咧？ 喂。都得，喂，依家搞下 get 啫，大家叫有啲細藝啦。喂，不過睇翻個價錢咧，佢係貴過普通蛋撻好多噶，老老實實啦。蛋撻你都係十蚊個啫，貴盡十五蚊好味啊。佢就成五萬蚊一盒，都係兩個咁樣咯。 兩個就得。 係啊，我睇價錢噶嘛買嘢。 如果從消費者角度去睇咧，我買翻個蛋撻，另外再買一盒雪糕，加埋都可能唔使五十蚊喎。 或者喺個蛋撻上邊。 加毒雪糕都唔使五十蚊， 咁又得唔得啊？系、好似几抵玩喎！嗱，转个头就即系再同大家发掘一下啦。关于雪糕蛋挞嘅，我食完又 寫下封評俾兩位拍檔。 好啊好啊好啊， 唔使寫俾我哋啊，你直接買啊，俾我哋自己親自試下啦。 都得，冇問題。請你哋食個蛋撻又點話？ 好啊，多謝好，好啦，拜拜。時間嚟到早上嘅8:28，室外氣温而家22度，相對濕度94%。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3月18日是一年的第7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88日。1926年3月18日，希腊的最高研究机构雅典科学院正式成立。雅典科学院是希腊的国家科学院，隶属于教育和宗教事务部，名称源自于古代的柏拉图学院，位于雅典市中心的大学街和科学院街之间，亦是雅典的主要地标。1859年由丹麦建筑师特奥费尔汉森处理，连同雅典大学、希腊国家图书馆称为汉森的建筑三部曲。1914年改设拜占庭与基督教博物馆和国家档案馆。1926年移交新成立的雅典科学院。3月18日出生的朋友拥有鲜明具吸引力的特质，有领导才能，直觉敏锐，努力实践计划，不会轻言放弃。如果你在这一日出生，完成一系列的事情，是不是你人生上的挑战？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拥有标志性的名称和配套，对培育人才是不是有一定的帮助呢？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架空电缆供电的设备故障，观塘线列车服务需要调整，来往黄埔站至油麻地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往中环站维持4分钟一班车，太子站往调景岭站维持4分钟一班车。荃湾线来往方向维持4分钟一班车。受事件影响，乘搭使用观塘线往系乘搭使用荃湾线往观塘线的乘客，请在太子站转车。前往黄埔站和何文田站的乘客，请在油麻地站转车。乘搭观塘线前往中环站的乘客，无需转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的时候，将会清楚表达任何支持俄罗斯进行侵略的行为将要负上责任。他说美国关注中国考虑提供军事设备直接协助俄罗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一直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经说，消息并不属实，俄罗斯有能力独立在乌克兰行动，未曾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美国应该深刻反思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发展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做实事。中国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重申，不能够搞双重标准，将人权当作干涉别国内政的政治工具。上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陈旭说，世界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实现人得享人权仍然任重而道远。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各国应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根据本国的国情和人民需求，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环境权利。 陈玉重申，人权的享有不能够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一间剧院遭到炮火击中，当局话仍然难以估计死伤数字。当地有市议员话，虽然连日持续轰炸，救援人员仍然尽力清理瓦砾，有民众获救，受害者资料仍在整理。乌克兰话，以百计民众当时在剧院内逃避战火，俄罗斯否认向剧院轰炸。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7，日元118.66，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2，人民币6.348，英镑对美元1.317，欧元对美元1.11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1点，升8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2.43美元，卖出1,943.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有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翻港铁嘅消息先啦。观塘线咧，而家来往黄埔站至到油麻地站维持10分钟一班车，调景岭站去中环站咧就4分钟一班车，太子站去调景岭站都系4分钟一班车，而荃湾线来往方向咧同样啦都系4分钟一班车啊。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线而家来往黄埔至到油麻地站10分钟一班车，另外啦，调景岭去中环、太子去到调景岭啦。仲有荃湾线来往方向都是维持4分钟一班车。咁受到事件影响，使用荃湾线去观塘线的乘客，请你在太子站转车；去黄埔和何文田站的乘客就要在油麻地站转车。至于去观塘线前往中环的乘客就不需要转车，咁乘客亦都可以考虑使用屯马线。就是荃湾线去观塘线的话，要在太子站转车；黄埔站和何文田站如果要去这两个站，就要在油麻地站转车。至于去观塘线去中环站的乘客就不需要转车，乘客亦都可以考虑使用屯马线。咁讲返啲坏车呀同埋交通意外先啦。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苏屋村。重复多次，就係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苏屋村。咁至于反方向呢，龙翔到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慢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2分钟左右，一带仲係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嘅坏车咧，啱啱都拖走咗无奈，车龙都未消散噶，排到红桥对开。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智乐花园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红桥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与市民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曾经感染新冠病毒的康复者，接种新冠疫苗有哪些新的建议呢？ 根据联合科学委员会联同专家顾问团的建议，免疫功能正常人士如果受到感染之前已经接种了两剂或以上的科兴或伏必泰疫苗，康复之后就无需再次接种。 而未完成接种两剂的人士在康复之后就可以按年龄以及感染前曾接种的剂数在康复之后再接种最多两剂疫苗。 至于免疫力弱的人士，康复之后要接种额外剂次，接种疫苗的时间距离亦都要比一般免疫功能正常的人士要短。 五至十七岁康复儿童及青少年可接种最多一剂伏必泰疫苗，但个别需要者，例如到海外留学，在知情及同意下，可接种第二剂伏必泰疫苗。 打齐针，防重症。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钟哥同埋 Kitty， 咁我哋都知道咧，而家就打针咧系我哋即系必须要做嘅嘢嚟嘅。咁我自己就已经都预约咗啊第三针啦，嚟紧咧就会去打埋啦。咁但系你话如果系我小朋友嘅，咁啊有啲乜嘢要注意咧？咁样，譬如打完第一针。啊！打完第二針，咁啊又要隔幾多日咧？你知啦，小朋友個體質咧，同我哋成人咧係有分別嘅，係啦。咁或者有啲免疫力較弱嘅朋友咧，其實佢哋打針嗰個日期咧，同我哋亦都未必相同嘅。咁啊，今朝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嗱，因為我哋而家主要咧大部分嘅市民都係打兩種唔同嘅疫苗嘅， 科興伏必泰啦， 冇錯啦，科興伏必泰。咁如果你話我已經打咗第一針嘅，咁啊，譬如我哋先講三至十七歲，科興嘅。三至十七歲，如果打科興咧，打完第一針之後咧，我去打第二針嘅時候咧，就相隔28日。 28日， 係啦，我哋慢慢講啊。咁如果你係屋企嘅家庭嘅聽眾咧，小朋友已經係三至十七歲，而佢第一針打咗科興，佢相隔28日之後咧，就可以打第二針。好啦，如果係打伏必泰，而佢嘅歲數係五至到十七歲啊，佢相隔56日先至打第二針。所以兩個咧。其实是有一个分别的，科兴三至十七岁就相隔28日可以打第二针，伏必泰五至到十七岁就相隔56日就可以打第二针。 所以麻烦家长们，如果为你们的子女选择了不同的型号啊，你都要留意相关第二针的时间是有不同的。 是的，即不要说喂隔离那个明仔他打完了，喂他跟我讲话28日可以打了，那我又约了。佢打嗰只咧係科興，所以28日可以打啦。可能你自己屋企嘅小朋友咧係打伏必泰嘅，咁你就唔同噶咯，你係等56日先至咧可以咧再打第二針。 同埋唔好貪方便，因為我咁啱上次打針嘅時候咧，就係見到隔離有位家長，可能佢自己又打啦，跟住又諗住帶埋隔離個小朋友又打啦。咁咁啱嗰位小朋友係未夠17歲嘅，點解我知道咧？就係因為你去到打針嘅時候，當場都有好多護士啊或者工作人員咧去到幫手，即係準備個流程噶嘛。咁佢就行埋去同佢講，因為佢會睇翻你啲打針嘅記錄，就話你個小朋友咧要隔幾多日先可以。再打，但系而家未够，你系咪都仲俾佢打啊？咁样即系都有个温馨提示嘅。咁不过当然梗系自己要最清楚啦，系咪？系啦， 系咯。如果你自己都唔清楚嘅，去到即系在场嘅医护人员都会同你讲一次嘅。咁但系你咪白去咯，系咪先？你到时先至喺度谂啊，系啊，我都冇留意到打定唔打，咁又嘥咗时间，同埋你又出咗去咧，又有个感染嘅风险。 系啊，系啊， 咁就唔好啦。好啦，我哋头先讲到即系打第二针嘅情况啦。如果我哋由第二针想去打第三针咯，咁样。我哋先讲科兴啊，如果科兴你系三至到十七岁，已经打咗两针啦，想打第三针咧，系要相隔90日嘅， 90日， 冇错啦，90日。如果我系打开呢个伏必泰嘅，而我嘅岁数咧系5至到11岁，伏必泰5至到11岁，咁我打使唔使打第三针啊？原来我系唔需要打第三针嘅，我系不需要打第三针，但系头先讲紧5至到11岁啦，打伏必泰。但是如果我是打伏必泰而12至17岁的话呢，我是需要打第三针。不过个时间呢，大家真的要拿个电话或者日历呢 mark 低佢啦。150日。 150日先至咧就係打第三針嘅。咁呢個咧就係伏必泰啦。咁啊， 150日就大約係五個月左右啦。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都驚大家唔記得噶，所以就特登提啦。你而家攞個日曆，攞個年曆出嚟，咁啊劃低佢啊，150日幾月幾號咧，你即刻寫低佢。 呢個真係最好啊，即係自己 mark 低佢。譬如我打邊只牌子，我今年幾多歲，然之後我隔幾多日打，咁自己 mark 低佢咧就最清楚。 係啦，咁如果你喂我第一、第二針即係我好大懵嘅，都已經唔記得咗或者金上下啦咁樣。呢啲計得準啲，其實你睇翻自己嗰個嘅疫苗嘅針卡咧，其實佢入面都寫得好清楚，你打邊一隻啦，同埋你幾月幾號打噶嘛，咁你睇翻嗰個咪自己知道，你第二、第三或者之後嘅嗰啲針咧，你應該幾時打咯咁樣。好啦，小朋友我哋講完啦，我哋可以咧就講一啲免疫力較弱嘅人士。咁嘢你教弱嘅人士咧，如果佢哋想去打第三針嘅時間啦，我哋先講科興咧，佢哋係需要相隔28日嘅。伏必泰咧都係相隔28日嘅，咁呢個容易啲記啦。如果你係即係歸類為呢一個免疫力較弱嘅人士，就相隔28日就打第三針。咁如果你係12至17歲，同樣都係免疫力較弱嘅人士咧，咁科興同埋伏必泰咧，根據資料顯示咧，都係要相隔呢個90日先至咧去到打第三針嘅。咁當然啦，如果你話陪伴住小朋友要去打針嘅時候咧，咁家長有一樣嘢一定要帶。就是這個呢同意書啦，咁如果你唔帶同意書嘅話，可能醫護人員又要問你咯，同唔同意啊，有冇啲即係職場做嘅手續啊咁樣。我哋而家個方法呢就最緊要就我哋自己 mark 好曬時間，就算同意書我哋都帶埋去，去到嘅時候呢佢哋都有機會呢係同你傾完之後會批准嘅，因為大家都係鼓勵打針嘛。但係你嘥咗時間同埋嘥咗啲醫護人員嗰啲力量啊，即係你明明可以自己喺屋企做定曬啲嘢，去到人哋淨係做一個動作對，跟住就幫你打針，對曬啲資料打針咁樣。咁但係你仲要做多咗工序嘅話咧，其實就消耗緊大家嘅體力，咁亦都唔係咁理想啦。 咁有啲家長可能會覺得啦，即係哎呀咁煩㗎，我又要咁記嘅，又要咁記，即係又樣樣唔同，日子又唔一樣，咁樣我會好煩㗎。最簡單嘅方法，不如我去到先算啦。咁其實都係嘅，你去到問唔係唔得，但係咧。可能是浪費了你自己的時間，即係呢個就無謂啦，係咪先？即係咁嘅情況底下無謂啊。咁其實最簡單，你選擇打邊一隻，即係兩隻啦，是但你是但喜歡選擇邊一隻，你選擇咗之後，即刻寫低佢，然之後去網站揾翻相關嘅資料記低佢，其實就係咁啫嘛。 系啊， 好簡單嘅啫。 系啊，即系如果你话喂，阿小白讲完之后咧，佢系讲得清楚啊，但系咧我抄唔切。上翻卫生防护中心啲网站，一定可以揾得晒所有资料嘅。 好，唔该晒小白嘅提供。咁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呢啲咁有用嘅资讯啦。好，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先，系大致天晴嘅，早上有雾啊，日间炎热噶。 欧洲咁多个国家，即系有好多唔同款式嘅料理啦。其中一个地方，佢哋嘅菜式有阵时食起上嚟冇乜味，有阵时又会偏酸。到底点解呢？想知嘅话，包卷好，转头话你知。 开始懂得了今天我是谁，开始懂得了怎么拣我伴侣，开始懂得去一个抹眼。开始懂得了青春不会后退，行为举止无味，让我戒掉自欺，完成春光明媚，幸福开始处起，女人味，女人味，女人的身份这样美，立在儿戏，我着得高档高过人，要我得比当初勇敢，天空海阔不知道是怀念习惯心，高山高过人，要爱到比当初勇。 讲紧嘅就系波兰菜啦。波兰嘅菜式一直深受美国、立陶宛、匈牙利等地嘅影响。波兰人嘅饮食习惯同其他东欧国家大致相同。具体啲嚟讲啦，波兰人平时都系食面为主噶，佢哋中意食烧、煮、煨嘅菜式，口味啊原来可以做得比较淡噶。而波兰菜营养丰富之余，亦都咧好鲜味噶。其中肉类嘅菜式方面，佢哋喜欢精心烹调野猪肉、鸭同埋排骨等等嘅菜式。啊，讲到汤咯，原来波兰人最中意嘅咧就系嗰种酸酸嘅味道嘅酸汤，即系话佢哋中意用红菜去到熬汤噶，系一种咧由甜菜头炖制嘅汤嚟嘅，而且仲有酸面汤同埋酸圆白菜汤等等。睇翻佢哋嘅菜式，烧嘅我谂我都会几中意，但系汤好似选择翻我哋中华料理嘅汤水，好似好饮好多、啊。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又嚟到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近期疫情严峻，大家都要注意卫生，保重身体。讲起疫情，近排就多了市民关心999紧急热线的服务情况，所以我们今天都特别邀请到香港警察港岛总区指挥及控制中心警察总通讯员何家辉先生 Ringo。 Ringo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是 Ringo，是警务处负责俗称999电台的警察总通讯员。 Ringo 啊，大家都在电台那里工作，看来我们都算是半个同行。其实警察的通讯员是不是警察来的呢？还有你们日常的工作主要是负责什么的？ 其实我们不是警察来的，我们是警队的文职人员。在70年代中期已经有我们警察通讯员帮手处理电台工作，当时只有一个电台而已。咁到咗而家咧，我哋有四个总区电台，分别喺港岛、九龙、新界同埋水警。其中港岛、九龙同埋新界电台都会接听999紧急热线，我负责嘅就系港岛电台。 嗯，咁依家咧第五波疫情底下咧，又有冇为999嘅服务咧带嚟咗影响咧？因为咧我最近都有听闻过咧，而家打999可能都需要等耐啲先至有人接听。 系嘅，不如我先讲一讲一啲数字俾大家参考下。 嗯，好啊。 啱啱嘅二月，999紧急热线共回应咗约155,000个来电，虽然较上年同期差不多，但系平均等待接听嘅来电时间就倍增咗3倍，由上年要等7秒，到咗上个月急增到21秒。换句话讲，市民而家打999会等耐咗先有我哋同事接听噶。 嗯，耐咗3倍咁多，有冇话有啲乜嘢原因导致嘅咧？ 这个主要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病的相关查询或者召唤救护车的电话多了，我们需要等待接驳来电去到消防控制中心，令到每个来电的等候时间都延长了。 那针对这种情况，你们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应对呢？ 有啊，以往我们收到需要救护车服务的来电，我们会即时驳去消防控制中心，就不会收线住的，一起了解了事件，确认了不需要警方协助就会收线。 嗯， 跟住就可以接听下一个求助电话。在这一波疫情严峻的非常时期，由于有太多人需要救护车服务，我们就实施了应对的措施，对需要救护服务的来电进行了分类的处理。当致电999的市民是因为确诊新冠病毒病而需要救护车服务，我们会先确认病患者是不是不能够自我照顾，例如是长者或者儿童。如果不是的，那些病情比较轻微、意识清醒或者有亲友陪伴的病患者，999的同事会转驳来电去到消防控制中心，跟着我们就会收线。期间报案人需要耐心地等候消防控制中心人员接听电话，而我们就会接听下一个紧急的求助来电，令到资源更加到位，等其他需要警察服务的市民可以得到即刻的帮助。 咁除此以外咧，我知道999嘅来电好多噶、哦，你哋有冇做啲乜嘢去加强你哋嘅服务啊？ 喺2021年咧，警方就总共回应咗大约2,300,000个999来电，平均每日咧就要超过成6,000个嘅，平均约每14秒，同时就要接听一个来电，所以我哋嘅工作 其实十分不简单的。为了做到资源到位，我们在各方面都做了很多功夫。首先我们增加了48个职位，但是其实现在还有三分一人是未请到的。新加入我们团队的同事其实来自各行各业的，例如有空中服务员、银行和酒店行业的都有。这些同事和我们都有相同的信念，就是希望可以服务到市民，帮到更多有需要的人。所以如果听众是有兴趣的话，好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警察通讯员嘅行列噶。 嗯 ，Ringo 啊，咁如果万一真系遇到一啲大型嘅意外，有好多求助嘅电话啦，一下子又接唔晒呢啲电话，咁可以点样处理呢？ 咁我哋咧亦都优化咗三个电台互相协调接听999来电嘅能力。如果某一个总区电台系超负荷嘅时候咧，咁系统系可以将求助电话转播到其他总区电台，尽力咁样令到求助电话可以得到尽快嘅接听。 嗯，原来是有转播的功能的。但是呢，有没有状况会真的全香港三个电台一下子都听不完电话的？ 都会有的。如果遇到一些很大型的事故或者意外，例如火警、暴雨水浸、这类，为了应对这些突发的事件，我们就其实新增了一个话音的广播的。一来可以给到即时额外的资讯给等候接通电话的报案人，二嚟咧，亦都可以将唔同类型嘅求助分类，等我哋可以聚焦帮到最有需要嘅人。 嗱喺而家呢啲非常时期咧，我知道咧，你哋都好努力咁样去维持住紧急嘅服务噶啦。我哋作为市民，当然咧都希望可以帮轻下啦。咁报警嘅时候，又有冇啲乜嘢可以注意嘅咧？ 其实999热线咧，主要系处理生命攸关嘅紧急事故。市民喺佢哋最危急嘅时候咧，打999揾帮手，好似生命受到威胁啊，又或者罪案进行中啊。要警方即时的处理的。但是有些时候呢，市民呢会不正确地使用999热线的。举个例子，其实我试过收到有些家长的来电，就说仔不肯起身上学、不肯做功课、就想我们警察呢就帮他教仔。 嗯嗯， 又例如呢，市民呢会打来呢报家里有老鼠、其他小动物、很害怕、不知道怎样做的。 嗯 嗯，遇到这些情况呢，有时候都可以令人啼笑皆非的。其实呢，这些都不算是紧急的案件，对于很多轻微非紧急的案件，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报案方法，市民是不需要打999的。例如可以利用电子报案中心，又或者找其他相关的部门寻求协助，好像政府热线1823这样。 嗯，刚才听 Ringo 说，就是说都可以自己首先去衡量一下是不是真的一个很急切的需要而选择去打999这个热线。其实呢，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呢？同埋呢，如果市民真的需要去求助的时候呢，有些什么方法可以更加直接找到帮手呢？ 哦，好的。比较常见的呢，我举个例子啦，例如好像遗失财物这样。其实市民可以亲身去到任何一个警署的报案室报案的。假设他不想排队的话，可以使用警务处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的电子报案中心。另外，如果市民执到财物的时候，其实他可以将这些财物交给在街道巡逻的警务人员，由他们帮手处理的。 嗯，刚刚听你提到就是一个叫做电子报案中心，其实还有没有其他的功能的？ 这个电子报案中心除了遗失财物之外呢，其实还有23种案件可以给市民去报案的。例如是遗失动物、噪音滋扰、阻塞、电话滋扰、违例泊车、交通投诉等等。 嗯，真的与时并进，因为现在个个都是拎着手机，就是按这个掣按那个掣就解决到问题了嘛。听起来都很方便。那还有没有其他一些常见的例子是可以用到这个功能的呢？ 或者举下第二类比较常见的，就会有可能动物、昆虫、爬行动物发现。例如在街头发现流浪猫狗、家中发现一些小动物，例如可能盐蛇、老鼠。另外有时候市民在大厦外墙发现有蜂巢、或者在郊外的地方都发现有蜥蜴、或者乌龟、这类型的。其实这些非紧急的事件，市民可以致电政府热线1823，或者爱护动物协会，或者渔护署这些相关的部门。事实上，就算大家打999报警，我们都会将这些转介给其他部门帮手的。 嗯，原来是这样的。那 Ringo， 你入职这么久，有没有一些很难忘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做了警察通讯员20多年，当然遇过很多难忘的求助个案。好像几年前呢，我试过收到一个年轻人打来999，他就说想自杀的。当时他已经坐在大厦的天台了，咁佢淨係可以讲到呢话喺顺利村， 咁当时呢我就一边呢安抚佢嘅情绪啦，一边就尽量尝试去问佢而家嘅位置。咁同时间呢我亦都将自己得到嘅资讯呢即时透过身边嘅同事就通知消防处同埋警察赶去现场。咁到咗最后呢消防同埋警察呢好成功咁样揾到呢个年轻人，咁就拯救咗佢嘅生命。咁事后呢我都觉得係好开心嘅。 的而且确呢啲个案呢係要分秒必争啊。因为呢如果做咗一个啱嘅决定，好似 Ringo 你当日咁样呢，联络到人帮手，即时可以搵到唔同嘅队伍去帮到手呢，就真係可以拯救到一个宝贵嘅生命㗎嘛。 冇错。 咁除咗难忘嘅经历之外，又有冇试过啲好辛酸嘅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辛酸嘅故事呢当然有啦。有时市民呢打嚟报案嘅时候呢其实情绪已经唔系咁好㗎啦。咁例如呢我哋呢会收到好多呢非法泊车嘅投诉。好似呢有啲汽车呢佢冇入咪标呢，咁市民呢就想警察帮手赶走啲车喎。咁其实目的系等佢哋自己架车可以泊得到啦。咁其实呢类嘅案件呢我哋系有既定嘅程序系跟进处理嘅。不过当我哋同事同佢解释咗，其实佢哋都系会唔满意唔接受嘅。咁有时呢仲会对我哋同事呢粗言秽语添。讲啲说话呢会令我哋好难堪嘅。甚至有同事试过因为呢啲情况呢俾市民闹到喊添。 都听得出呢其实呢做你哋呢一个岗位呢首先自己要好冷静啦，同埋个脾气要好好，同埋好有耐性咁先至可以嘅。 冇错。 Ringo 啊，嚟到节目嘅尾声呢，有冇啲咩重要嘅资讯呢可以同我哋嘅听众讲一讲呢？ 而家疫情严峻啦，我哋999紧急热线呢会继续紧守岗位，做出合适的资源调配，竭尽全力向市民提供紧急的服务。不过由于我们的资源有限，就想将资源去帮助真正有急切需要的市民。我们在这里都希望所有市民在打999之前想一想，可以试下我刚才介绍过的报案方式，例如电子报案中心或者相关的政府部门，例如政府热线1823，等一些真正有急切需要的市民可以透过我们999热线而取得最快的紧急服务。在所有香港市民同舟共济、齐心协力之下，我们一定可以排除万难，一起走出逆境的。 没错，我希望呢好像 Ringo 所说那样，大家都要逆境自强。今早早多谢 Ringo 上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999紧急求助热线的资讯。今次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请大家继续留意逢星期五早上8:09至9:00晨光警星环节，我们下一期再见。 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的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已经完成了临时复修，观塘线和荃湾线的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讲回路面，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北架山花园那一段的交通就回复正常，而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那一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红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公路小榄桥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二台话 话你知。 我前排帮 Michelle 喺外国啲网站嗰度买嘢，佢今日俾翻钱我嘅时候咧，竟然兑翻港币俾我。你觉得佢咁做啱唔啱啊？ 呢啲系你两个人之间嘅事，冇话啱定错噶。不过你哋应该事前讲清楚嘛，好似存保计划咁啊，已经讲明所有补偿金额都系以港币计算同埋发放， 全部都系以港币发放。意思是就算我那个是外币存款户口，万一银行倒闭，全保会根据银行倒闭当日的汇率将外币存款兑换成港元，去厘定我应该得到的补偿金额。 正确，提多你一样嘢，要确保全保计划可以顺利快捷地向你发放补偿，无论是邮寄支票或者透过电子支付渠道，银行必先要有正确完整的存户记录，尤其是存款人的个人及联络资料啊。 所以如果我有更改任何个人资料和联络方式，就应该尽快通知银行嘛。我梗是会啦。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声音演绎崔杰彤、思芬。二台话你知，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隔晚美股表現啦。道指咧升417點啊，連續升4個交易日啊。標普五百指數咧升53點，納斯達克指數咧升178點啊。不過睇翻咧港股 ADR 就麻麻地啊，全日咧都要微跌嘅，咁啊按比例計算大概咧跌200多點到啦。咁啊騰訊咧都有啲回落嘅跡象啊嚇，咁所以咧散户今日可能就冇過往嗰兩日咧咁氣勢磅礴啦，一路衝上去成千點咁樣升上去，今日就可能咧要觀望下啦，關於成個大市嘅走向。 大狀咪， 你好啊， 搞邊科啊？ 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早晨啊，大狀咪。 早晨 ，Bobby。 哇！疫情底下咧，真系隔住个电话听到对方把声，都真系觉得有一种感恩嘅感觉啊！吓，最紧要身体健康。 这个世界系真系每日都叫咩 blessing 啊，可以继续生存啊，生存得都 OK 啦，咁啊样。疫情关系咧，就系司法机构咧，就暂时叫做有人形容停摆啦，就成个月嘅日子里边咧，就除非有紧急咧，就暂时都冇案件啦，系审讯噶啦。 系。 不过呢法律的事呢又不是停了工的、已见到特首正准备呢说今天要罕宪、有个新的条例、都关到事的、就是叫那些业主不要追租、三个月这么多啦、现在经济情况呢受到疫情影响，希望都有些地方呢是可以有些宽容啦。宽容归宽容啊，都唔好犯法咯，系嘛？ 当然啦。 系啦，咁啊睇到咧，法庭话就话停摆啫，吓，仲有啲刑事案咧，都比较咧系多人留意嘅咧，就开始上去啦。咁廉政公署咧就系见到啦，告咗个咩叫做丁屋大房喎，吓呢位阿光荣吓，咁啊同埋仲有啲唔知啊村代表又区议员咧都做埋被告上咗去。咁啊话咦，过往啊十几年啊。哇！賺咗成10億喎，就呢啲咁嘅咩套丁啊嗰啲活動，有成10億，係咪要攞出嚟做律師費咧？哇！好多啲法律界人士都會可能留意住啊。不過睇到就報道就話咧，喺個律師團隊裏邊咧，原來有阿光榮嘅仔仔嚇，佢哋亦都係啲行家啦嚇。咁啊，今次真係唔係代父從軍，係幫爹哋咧係處理嘅官司啦嚇。 咁無獨有偶，啱啱咧，我哋知道上星期咧就另外一個新界名人啦，嚇阿簡 Sir 啦，阿 Sir 簡嚇，咁啊過咗身啦，不幸。咁Sir 簡以前咧都有啲官司嘅嚇，咁亦都阿 Sir 簡咧嚇有個兒子，亦都係大律師嚟嘅啦。呢啲唔知係咪新界傳統咧？好多時啲下一代咧都嚇從事法律界嘅啦。不過睇翻啲新聞咧，講開就話村屋啊牽涉律師咁嘅嘢咧，原來有個律師自己本身咧就牽涉喺官司裏邊。咁啊而家就上訴啦，因為就被定罪啦嚇。咁本身個案件咧都比較曲折嘅。咁啊睇翻嗰個案情咧，就本來咧件案咧就唔係佢，就係佢有個當事人咧就俾人哋告咧就叫洗黑錢啦咁嘅樣。咁佢就呢位律師呢就喺嗰個當事人俾人告洗黑錢嘅案件裏面呢走咗出去做辯方證人喎。咁當中呢就解釋嗰啲錢嘅流動嘅去向。咁但係喺呢個證供俾咗之後呢，咁控方認為呢，咦咁嘅說法，咁即係話當日呢位律師呢處理嗰啲款項嘅時候，或者係處理嗰種交易嘅時候呢，當中有啲嘅協議呢其實假㗎喎、咁於是就簽咗一啲嘅虛假文書啦。咁告咗佢呢就係、是、行使呀、或者係製造呢個虛假文書。結果佢做辯方證人呢，由嗰個證人嘅身份都自己變咗另外一宗案件嘅被告。咁跟住就要告咗上區域法院啦。咁跟住亦都係被定罪。咁之後呢上咗上訴庭呢就拗，但係呢就上訴庭就唔接納，亦都係駁回咗佢上訴。咁而家呢就話要去終審法院啦，呢位即係唔知係咪不幸嘅律師啦咁樣。咁當中係講乜嘢呢，就係、是、就話呢嗰、那個佢舊底嘅當事人呢有筆錢財咁去咗邊呢，咁原來有律師上庭解釋，就話嗰筆錢財用咗嚟呢就去收葺樓宇咁樣。但係講下講下呢，點解會收葺嗰個樓宇呢，就原來個當事人呢就搵咗個太太去買啲所謂丁屋。咁有時候去銀行呢就要去借貸嘅。咁做按揭嘅時候呢就要向銀行交代呢，就話之前嘅交易係點樣進行。咁可能大家都會理解，一般嚟講就可能譬如層樓嗰、那個樓宇係1000萬咁樣。咁就話出面呢係交收咗300萬俾現金嘅，咁另外700萬呢就要去同銀行借咁樣。咁但輾轉呢就被認為呢就以嗰、那個所謂300萬嘅交收呢就並無其事。咁如果係冇嘅話，咁簽咗啲文件俾銀行睇，話有啲啲咁嘅交易呢，咁咪假㗎囉。不過而家呢就睇報道咋，即係實情呢就要睇返嗰啲真係法律文件先知啦。睇報道就話呢，代表呢位律師嘅英國嘅資深大律師或者御用大律師啦，在香港来讲出名的 David Perry， 因为他之先呢就是很多时候都代表香港政府呢就做检控的、包括前特首之前有单位那些美林证券高层谋杀案呢、那个太太说落啲落药在那些 Milkshake 那里、杀了个先生，都是呢、Mr. David Perry 呢是 prosecute 去检控的。这次呢他就轉攻為守啦，咁咧就係做抗辯嚇。咁拗咧就話究竟呢樣嘢嚇，睇報道就話咧屬唔屬於係個虛假文書啊？咁拗法律上嘅定義，咁似乎咧係終審庭咧都認為可以拗下。咁大家就可以有興趣就留意一下將來拗成點啦。 係咯係咯，可能都會係一啲新嘅案例嚇，變成咗到底咁樣都仲有得拗。 拗起身嚟就样样都可以拗嘅， 咁啊系， 咁啊当然就见到啊，即系丁屋买卖吓，咁啊自从较早前咧，法院有个宣布就话都系可以呢个新界，唔知系咪叫传统啊，定系呢啲咁嘅小型屋宇政策咧，可以继续运作嘅，咁啊睇下政府会唔会可以善用呢个方向，点样释放啲土地出嚟，就解决翻香港的土地问题啦，除了填大海之外。讲开呢，即是填大海呢，最近因为疫情关系，人不是怎敢出街的。 咁但系同啲人倾下咧，原来都唔系噶喎，咁有啲人咧就系、是、选择咧去离岛啊，去行下啦咁样。咁啊，几个行家咧，因为而家唔系话停摆咗就唔使去法庭啦， 多咗私人时间系嘛？ 佢因为所有陪审团案件都叫做啊暂停啦吓。咁、原来咧佢走去平洲啊，走去长洲度睇噶喎，啊每个星期去一度。咁啊，以前平洲咧，我哋系有几可去咧，就系、是、仲有一个州叫喜灵州噶嘛。啊喺平洲附近。 系。 咁因为嗰度咧就系、是、戒毒所嚟嘅。 系啊系啊。 咁所以如果真係要所谓探监呢去提取指示呢就一定要先去到平洲咁搭船咁然后等船呢就再转去喜灵洲嘅。咁今时今日我理解呢啲横水道呢就已经改咗啦咁就可以呢一船过虽然中间都顶停平洲咁但係就可以直接去到喜灵洲不过十几年冇去过都唔知係咪啦。 係呀我都好想去睇下嗰度啲雀仔嘅听讲都几靓㗎喎。 听佢讲咧，就是、以前咧、啊，去平洲咧就最艰难咧，就揾唔到地方，即系歇脚啊，食嘢啊。咁、原来话而家已经发展咗咧，行上岸咧都有成十几个铺头。 哦， 虽则近年即系近呢几个月就可能咩啲啦，未必个个开晒啦吓。咁、但系都系新景象嚟嘅。上面咦，仲有啲楼宇啊，供买卖嘅喎。讲开，不过嗰啲唔系丁屋嚟嗰啲，都啲价钱都。同香港睇齊不過你講緊香港咧嚇，嗰啲樓宇價錢咧，嗰啲人家留意住啲樓市啊、股市啦、 啊。係啊， 呢、這個星期最矚目就梗係哇跌到前所未有啦。 嗯、 但係跟手原來咧，哇國務院出聲喎、可能呢啲問下 O 先專業啦但我附近嗰啲。尤其是啲女士咧吓，个个就话未试过十几年有咁低价，一个二个咪叫捞底系咪吓？唔知捞几多咧吓？哇，原来国家都好重要嘅， 系 啊，所以睇下个荧光幕咧，我一方面就见到以股市又即刻大回转，另一方面咧成队兵咁操落嚟咧，帮香港抗疫啦点解仲咁多说话嘅啲人？系咯咁眼见为实啊嘛， 系啊 系。不过无论点咧，大家都希望个疫情啊快啲过去啊。因为过咗去咧，就起码嗰个唔好停摆住啊，停摆咧就手停口停噶啦。 唔紧要，你有三个月嘅缓冲期啊，过咗三个月之后先再担心都未迟。 而家要担心定啦，三个月货仔咁短系咪？咁当然讲下笑嘅啫，就希望咧社会所有嘅界别咧都恢复翻可以。就是、好像以前咁啦，大家就喜喜洋洋，话冇事， 同心抗疫啦，同埋大家都要最紧要健健康康，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 系咯，即系唔系话沉气啊嘛，只系希望提醒佢哋健康啫。 系，冇错冇错。好啦，唔该晒大壮威， 唔该 Bobby。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丹妮。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吴若希。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 Hello， 大家好，我是 Kim Man 黄健。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郑欣宜。 大家好，我是 Baby John 蔡 宏毅。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嘉丽。 Hello， 大家好，我是 Yanny 陈永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俊豪。 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李幸毅。 Hello， 大家好，我是 TVB 洪启俊。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我都会连同我的专业团队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大家分享终生美丽的秘诀，有定你啦。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同大家讲下一啲股灾嘅成因。近排市况都相对波动，希望啊香港股市可以升翻啦。好多朋友咧都话之前嘅股灾成因系因为程式交易啊，因为程式交易用电脑程式时时计算住股价嘅变化同埋变动。喺1970年代末嘅时候，华尔街盛行啊。程式交易令到好大宗嘅股票交易同埋期指交易可以即时买即时卖，但股灾之后好多人都话电脑程式睇到股价下挫就即刻咧提早咁样抛售股票，形成恶性循环啊，令到股价更加加速下跌咁话。究竟依家仲有冇呢一样嘢发生呢？又可唔可以引此为鉴呢？呢样就要等股市去说明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奥。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咧，电话旁边有阿 Karen 喺度。早晨 ，Karen。 早晨啊，小伯。 喂，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你系咪有屋企人生日呢？ 系啊，我个女啊。 哦，你个女啊？你个女叫咩名啊 ？Diana。 Diana， 佢诶几大到啊？今年 佢咧就准备变成17岁啦。 准备变成17岁啊？哦，即系佢嚟紧就生日啦。今日生日添，星期五啊嘛，今日。 系啊，星期五生日啊，最开心系正日打到入嚟。 哦。 咁个 Morning Call。 诶、哎，咁啊好啦，佢有冇啲咩生日愿望啊？ 我咧就祝佢咧，佢就应该冇乜生日愿望啦。 吓、啊，咁紧要？点解咁惨？ 佢食嘢啦，佢最中意去食嘅嗰间火锅，而家咧就唉、哎、有呢咁嘅疫情，咁啊又出唔到去街食嘢，咁啊希望疫情快啲过啦，可以同佢一齐出街开开心心咁样食嘢。 啊好啊。 仲有咧、啊，我都要祝佢咧揾到啱自己嘅方法去温佢课中文同埋英文。 系、 啊。出年佢考 DSE 噶啦，好快啊！ 哦，咁点啊？而家佢备战方面如何啊？ 备战咧最紧要咧，我就系叫佢。哇！唔好踩行友啦，而家咁啊，留下力，留翻出年咧，先至去踩行佢。 咁佢自己本身成绩 O 唔 OK 嘅先？ 佢咧就读理科嘅，理科啲成绩就都算中上啦。咁但系咧两科语文咧就文文地，所以咧都系有啲担心嘅。不过咧、就交俾佢啦，佢自己应该要咁大个都自己揾下方法咧去温习。 系咯，喂，咁佢都有好多朋友同佢一齐读书啊，咪互相扶持下咯，都系呢啲办法噶啦，系嘛？ 系啊，佢仲揾咗佢小学嘅好朋友咧，成日有时咧一齐 Zoom 咁样，虽然大家唔系喺同一间学校，但系咧佢哋都一齐做功课同埋一齐温书，互相勉励真系非常好。 呢、這个方法都几好，因为间间学校啲精读都唔同噶，可以交流考。 可能可以有啲科目一样嘅咧，就可以一齐去温咯、啊，所以系非常之好，我非常鼓励。 系啦、啊，譬如中英数嗰啲咪一定可以啦，交换情报。 系啊，系啊，所以佢有时佢都中意教下人哋譬如有同学唔识嘅，佢话啊，通过教其他人譬如数学咁样啦，佢中意计数，佢话通过教人哋数学咧，佢就会学到咧更加多嘅数学，就会知道自己系真系识啦。所以呢个方法我都好赞成。 哦，啱啊！好似我教阿仔仔嘅时候咧，其实呢一年班嗰啲我咪喺度补完咯，即系咩等边三角形嗰啲，我咪由头学多次咯，系咪？ 系啊，咪当自己去温习多一次咯，咁啊更加印象更加深刻啦。 系咯、啊，咁啊暂时就疫情影响冇得出去，即系系咁食啦，食你火锅啦，咁但系希望都喺屋企好好地庆祝，点都买个蛋糕翻嚟同佢即系吹下蜡烛，呢个都好紧要。 冇错啦，所以咧就已经留咗一个蛋糕，夜晚翻嚟咧就可以一齐去庆祝，一齐吹蜡烛啦。 哦，好啦好啦，咁啊播只歌俾你哋听啦吓，咁啊祝阿 Diana 咧就生日快乐，拜拜。 多谢，拜拜。 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明星主角太突然。29岁颁奖的晚宴 ，fans 太疯癫，来听我唱段情歌，一曲歌词太经典，我的真音大音早已太熟练，然而情歌总唱不厌。 喜欢我别遮脸，任由途人发现，尽管长用心把这情绪歌中演，唱情歌齐齐来一片，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避免，音阶起跌拍子改变，每首歌是每唱念，情绪歌声中渲染，唱情歌齐齐来一遍，无时无刻都记住掌声响遍天，来唱情歌由从头再一遍，如情浓有点泪流难。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电话旁边有刘昌嘅，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好，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介绍？ 首先介绍下港台电视32先啦，咁啊又系转个头，九点半新闻之后咧就有呢个医生与你同行抗疫，咁啊大家可以继续听住晨光，又睇住32台，咁啊有咩有关抗疫防疫或者系一个疫苗嘅问题咧，医学问题咧，就可以打上去问下医生意见，睇下佢哋咧点样答一啲标准嘅医学答案啊。 系，我知道。除了有现场热线之外呢，亦都有 WhatsApp 的专线㗎喎。 冇错啦，咁讲下 WhatsApp 的专线号码啦，有兴趣大家记低呀 ,56454896,56454896, 咁现场嘅热线呢就係、是、打入去嘅呢就係、是、2439-9832, 咁有乜嘢问题呢可以尽管呢同医生去问下。咁万一真係错过咗转头嗰个节目呢，唔紧要嘅，今晚七点半喺港台电视31呢亦都会可以重温返嘅。 嗯，好啊。咁去到晚上八点钟咧，就有议事论事。 冇错啦，咁可以一齐睇下咧最新嘅有啲乜嘢立法会议会上面嘅问题，或者最新嘅热话，咁大家可以紧贴下，认识下咧疫情以外，议会都系好重要嘅。 好啦，咁跟住去到九点半，犀利啦，有阿 O 同埋林燕玲主持嘅《甜碎 B B 瞓冧啲》。 冇错啦，咁继续有请嚟呢个瑜伽导师啊陈素莹，同埋揾嚟呢个艺人啊麦贝儿，再教大家呢个高空瑜伽，咁拉松下啲筋啦，咁好瞓啲啦。咁另外亦都会请嚟一位儿科医生，睇睇咧小朋友点解成日唔瞓觉啊？即系好多小朋友都系扭眼瞓，但系又唔愿瞓噶嘛。究竟系小朋友嘅问题、屋企嘅问题，定系父母嘅问题咧？咁今晚可以睇一睇啦。咁仲有，咁请嚟一位星级嘅室内设计师啊 Ricky Ma，就再教下大家咧点样布置睡房咧，就可以最系帮到你瞓冧啲咁话嘅。 好啊，爸爸妈妈竟然话吓、啊，原来佢瞓唔到觉都系关我事，唔系嘛？ 咁系啦， 系咪朝头早放唔够电啊？定系点咧？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无论大人小朋友咧，都希望可以瞓得舒服啲，瞓得冧啲噶嘛。咁九点半钟记住收睇咯。好，咁唔该晒阿昌嘅介绍。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铁表示，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的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已经完成临时复修，观塘线和荃湾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观塘线和荃湾线的转车安排亦都是回复正常。 油麻地站附近架空电缆供电设备朝早六点几发生故障，列车服务同埋转车安排一度受到影响。喺油麻地站有工作人员往黄埔方向嘅月台处理事故，有无载人嘅列车经过，现场不时有广播同港铁职员维持秩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透露，总统拜登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话的时候，将清楚表达任何支持俄罗斯进行侵略的行为将要负上责任。他说美国关注中国考虑提供军事设备直接协助俄罗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一直有报道说中国计划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曾经说消息并不属实，俄罗斯有能力独立在乌克兰行动，未曾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美国应该深刻反思自身在乌克兰危机发展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为推动乌克兰局势缓和做实事。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一间剧院遭到炮火击中，当局话仍然难以估计死伤数字。当地有市议员话，虽然连日持续轰炸，救援人员仍然尽力清理瓦砾，有民众获救，受害者的资料仍在整理。乌克兰话，数以百计的民众当时在剧院内逃避战火，俄罗斯否认向剧院轰炸。美国德州发生严重车祸，国家运输安全部官员说，一名13岁少年驾驶货车和一架小巴相撞，造成9人死亡，2人重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晚，少年驾驶货车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行驶，期间越过对面线，和另一架接载大学生的小巴迎头相撞。小巴上的大学高尔夫球队6名成员和教练死亡，另外2名大学生受重伤。驾驶货车的少年和货车上另一名男子亦都死亡。当局说，事发时两架车都保持较高速度行驶，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在德州，必须年满14岁才可以开始参与课程，以获得学习驾驶的执照。15岁获得临时驾照之后，要有教练或者有执照的成年人陪同驾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有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微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下星期初云量增多，同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82点，跌316点，总成交金额11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1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23点，系跌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6跌13.4，友邦保险79.5跌3.5，美团149.6跌7.8，阿里巴巴97.4跌4.6，恒生中国企业73.42跌1.3，李宁63.35跌6，京东集团240.2跌14.2，盈富基金21.38跌3，中国平安54.1跌1.2，系54.1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9，日元118.74，瑞士法郎0.936，加元1.263，人民币6.351，英镑对美元1.316，欧元对美元1.11，澳元对美元0.73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9。日经平均指数报26,716点，升63点。港金报18,12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0.3美元，卖出1,9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港铁嘅消息啦。观塘线油麻地站附近嘅架空电缆设备故障已经完成咗临时嘅复修。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列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就系观塘线同埋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 上，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有少少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屯门公路小榄桥方向九龙，同埋葵涌道马加烈桥底方向荃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 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 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 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 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this is Dawn tonight. Hi, I'm Jesse J. Woo! Hey, this is Mike Shinoda from Linkin Park. Hi, I'm Chris. And I'm Johnny. And we're from the band Coldplay,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THK. Hello to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Hon on RTHK.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无论任何天气， 家人都会为你遮风挡雨。 斌神，你作为骚动音乐最有创意的主持，你会怎样形容屋企呢？ 波成啊，我觉得呢，屋企是一个地方给我 平静里安躺，睇散日没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 OK 喎，食得挺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为你全家不停打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为垃圾食物平反。为咗你嘅工作，你可以去到几尽呢？唔同人有唔同嘅投入程度。早两日睇咗一篇关于演员可以为自己角色去到几尽嘅贴文。话说有演员为咗演好一个角色增肥40磅，完成拍摄之后，下一个角色要演一个骨瘦如柴嘅人，于是减翻80磅。第二年因为另一个角色再增肥40磅。有啲演员用嘅方法就系揾营养师帮手再做运动。不过亦有啲用另类方法，减肥嘅时候乜嘢都唔食，增肥嘅时候就系咁食垃圾食物，喺短时间之内增肥80磅。讲开垃圾食物，近呢十几廿年成日都话我哋要食得健康啲，唔好食垃圾食物。到底乜嘢系垃圾食物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示，不健康的食品是以比较的方式呈现的。例如高能量而且高糖高脂肪的饮食 比较于低能量饮食不健康。又例如每日膳食里面的含盐量少于5公克会比多于5公克更好。减少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酸的摄取量，可以不饱和脂肪酸更好。所以什么都是比较出来的。简单说，不可以单看一样东西就说它健不健康，要相对其他没那么健康才可以叫垃圾食物。即是本来有些更好的选择你不要，是都要些没那么好的，那些就是垃圾。经常看到一些网民对于某些事物的留言都是留下垃圾两个字。如果照这个比较的标准，他们应该先列举什么不是垃圾，才可以说他们批评的是垃圾。如果只是留下垃圾两个字，这个留言已经是垃圾了。因为相对其他有建设性的留言比较起来，得垃圾两个字的留言就是垃圾了。大部分人对垃圾食物都是持有负面看法的，他们是不是真的一无可取呢？你有没有听过化悲愤为食量这句说话呢？好多人因为不开心就会不断吃东西，你很少见到啲人不开心的时候是不断吃啲健康东西。我好不开心啊，我吃多啲沙律先。不会因为自己不开心去吃多几棵菜，一定是吃啲煎炸嘢，有咁油腻得咁油腻，有咁肥得咁肥，有咁咸得咁咸，有咁甜得咁甜。当你吃完这些垃圾食物，神奇地你心情即刻平复返。这个是什么道理呢？是不是如果心灵受到创伤，我们要令自己身体都要受创伤，那就可以平衡到呢？我心里面不舒服，所以我要令到自己身体都不健康，跟着就会没事。如果照这个逻辑，我终于都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多人喜欢吃垃圾食物。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如果我是半张废纸，让我化蝶。如果我是个空罐子，长留恋于你家，从沉溺中结疤再发芽。情爱就似垃圾，残骸虽会固化，庭院中最后也开满花。被世界遗弃不可怕，喜欢你有时还可怕，没法再做那些牵挂，比不上 you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今日咧我带嚟一个冷知识。 嗯， 咁问下钟哥咧，对于呢样嘢认唔认识先？平时咧我哋煲汤咧，好多时都会加一样嘢落去咧，突出呢个汤嘅鲜味嘅。 嗯， 就系海带啦。 哦，咁我唔识啊。因为你讲紧煲汤系热噶嘛，你问嘅系冷知识啊嘛， 系啊，咁所以就唔识啦，系嘛， 唔识啊， 少少识唔识啊，暖暖地识唔识啊？ 点解加海带啊？ 因为或者海带其实你对佢有冇啲咩特别嘅感觉咧？ 两样味啦， 嗯， 有啲咸，系有啲鲜， 有啲鲜， 即系海嘅鲜味， 即系海水嗰啲 海水嘅味道啦， 咸味道系啦。咁、今日咧我就想讲下，点解有时候咧你见到啲海带咧，佢、会打咗个结嘅咧？你有冇谂过咧？ 系、哦， 点解好地地要将佢打裂呢？ 我明啦， 系 卖相好啲，即系好似一份礼物咁样，即系绑个蝴蝶结， 即系你拆开我啦， 一个礼物， 你食我落肚啦咁样。 咁呢个实际用途我估啊，我唔敢肯定，我估、因为如果海带咧，你散收收咧，好难搞啊。所以佢绑咗个裂之后咧，佢无论佢系喺运输过程啦，又或者煲完汤之后咧，都唔会散晒，都系一嚿嘢，你好容易会攞起佢，又或者点样？ 嗯，其实都差唔多啦。咁、根据有位营养师讲咧，佢话海带点解要打个裂咧？即系唔系将自己变做礼物咁简单嘅、 啊？ 主要咧就两个用意。第一个用意咧，其实同礼物我觉得差唔多，就系话俾你听裂咧，佢一定系人手打噶嘛。咁、其实就话俾你听啊，呢一样嘢咧都系即系少少手。作嘢嚟嘅手工制嘅嘢啦，咁、第二样咧就我觉得更加实际噶啦，就系、因为咧方便你食嘅时候啦，或者煮嘅时候，喺食嘅时候咧、你夹咧，因为佢通常你会佢咧系好似有啲黏液喺外边滑潺潺咁嘅，咁如果佢就咁平面一条咁样，好似河粉咁样夹起咧，佢、就会嘟咁样就会走咗嘅，系啦。咁如果佢打成一个裂咧，你就会容易夹起啲啦。第二咧就系你煲嘅时候咧，佢、有时因为佢就系有啲黏液喺度啊嘛，煲煲下咧，佢可能会黐住咗喺个煲边嗰度嘅。咁、但系如果你打咗裂咧，佢 就唔会啦。 系啦，咁所以咧，其实打裂都有实际嘅用途嘅。 我提我话想问一问你啊， 系 咁你食嘅时候咧， 会唔会？插翻去先食， 你又唔会插翻去食啊？咁你都通常都系咬噶啦， 就咁咬啊？ 你会系一啖食晒啊？ 系， 定还是系会咬开佢嚟食咧？ 我应该会咬开佢嚟食。 好啦，嗱，呢个就是我一啖食唔晒嘅， 系 我觉得，因为我试过喺咬嘅时候，特别系咬个裂咧，我觉得好厚啊， 系 因为佢打个裂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你会咬边度咬开佢啊？嗱，喺个裂嘅旁边咬开佢啊？ 系， 定还是喺个裂嘅中间咬开佢啊？ 是不是应该是中间咬开它它才会散的 嗱这个呢就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我之前有一排都屋企都会抌啲海带落去滚啲水喝啊咁样。一咬的时候呢我成日都不知道应该咬哪里。如果咬过旁边呢个裂仍然在这 里。 如果咬中间呢我又觉得好厚喎、 啊。係。 咁所以我都唔知咬边度。 所以 咬嗰啲食嘅时候唔舒服。 要攞筷子系咪解开咗先 先 至有得食咁样。好啦第二个问题啦、就係通常我哋又会话有海带有昆布。咁、到底海带同昆布呢两样嘢系咪同一样一模一样嘅呢 係两样。 係。 昆布系人名嚟嘅。 火头仔昆布。係啦。咁海带呢 海带食噶咯， 食物嚟 嘅。 嗱，佢咧就话，其实如果你好严格咁样去分咧，佢哋都可以系唔同嘅嘢嚟嘅。虽然佢哋都可以话系壳藻类啦，咁、但系品种上咧都系有啲差别嘅。咁、如果你话去买嘅时候咧，通常咧我自己都试过一次经验，就系、你去买嘅时候，你话要昆布或者要海带，咁通常老板都会问多你一声。 乾係咪乾嗰只啊？咁樣佢要 make sure 咧，你係買緊你想買嗰樣嘢，因為好多人覺得係同一樣嘢啊。 哦， 咁佢話如果你去買嘅時候咧，多數啊大部分咧。特別指昆布嘅咧，就係經過乾燥之後製成嘅乾貨，係啦，即係塊嘅嗰個昆布。 你講多次先， 就係經過乾燥之後而製成嘅乾貨。 經過乾燥之後， 係 製成嘅乾貨。 而製成嘅乾貨就係昆布。 昆布 係啦，即係通常人哋係會咁樣去區分嘅，即係買嘅時候係啦。咁海帶就係頭先所講，即係濕濕係啊，滑滑 濕濕濕嗰 只啦，咁樣。咁其實兩樣嘢都係同一個。叫做藻類咯，都係藻類咯。不過如果你再細分咧，就可以話佢品種上係有少少差別嘅。咁大家下次食嘅時候可以諗下，到底係咬佢中間， 咬旁邊 咧，定因為是解開咗你先慢慢食啦。 林慧的享樂時代。在这个抗疫的道路上边呢，其实都已经两年几了，不经不觉。咁好多时候都话抗疫疲劳嘛。我听得最多嘅，即係最近特别係，即係好多嘅妈妈们呢都话、我发癫啦，我发癫啦。点解呢？因为就係屋企个小朋友经常在家嘛。咁冇得带佢出街。咁跟住呢又唔知点样。咁所以呢就发癫啦。咁个细路仔屋企又嘈又剩咁样啦，呢个又系啦。另外一个呢就系一啲后生啲嘅，即系譬如做緊嘢嘅或者返緊學嘅。 嗯。 个成日喺屋企唔知做乜嘢，又系好无聊，所以我都唔知做乜口，可以做嘅做晒。咁我最近都听到好多人都会讲呢一类型嘅说话。咁我成日諗啦，系咪真系你哋諗晒可以做嘅嘢已经做晒，其实系咪应该仲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做，但系我哋冇谂过。 我本身咧都有咧，阿钟哥头先你讲嗰一类嘅心声嘅。但系直至到咧，我发现咗一个平台之后咧，哇！我发现原来呢个世界可以做嘅嘢实在太多了、 就 是、 啦。就系啦， 就系咪要靠平台啊？ 我唔系喎，呢个咩？嗰时讲咩 merge 啊？咩 commerce 啊？嗰时讲过喺屋企。 哦，系啊，系啊，即系你意思系 couch commerce 啊？ 系 安坐家中瞓喺度， 安坐家中买嘢。就唔係，因為有陣時買嘢都買唔到咁多嘛，或者買嘢可能只係一種叫做物質上嘅滿足，暫時麻醉咗自己就算啦，或者我實際用途咁樣。咁但係有好多嘢未必一定可以長時間令到我哋可以舒緩到我哋喺呢個期間裏邊嘅壓力嘅。 係啊，我初頭都以為咧買嘢可以填補到心靈嘅空虛啦，點知原來只係令到個荷包空虛咗啫，跟住個心靈都依然搞唔掂。所以我覺得都係要揾翻啲即係心靈雞湯，同埋即係要揾啲寄托，揾啲嘢做下。嗱，我哋成日都會好驚啦，咁驚咧啲人就心理學家通常都會話啦，你驚慌，因為源自你唔了解同埋唔認識。咁嗱，除咗話資訊方面可能大家會未必係絕對流通之外咧，因為嗱，好似長者啊，未必好似我哋成日撳手機上網睇啦，又或者未必真係有機會可以成日睇到好多資訊之餘咧，其實咧我哋自己對於自己嘅一啲狀況或者自己身處嘅狀態啊，可以做啲咩啊，或者甚至乎自己嘅情緒咧，都未必百分百了解嘅喎。 所以今日有一個推介俾大家，這個咧就係嚟自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推出嘅。陪我講 ，Shall We Talk 網頁裏邊咧，就有一欄咧，就係2019冠狀病毒病和精神健康嘅專題。嗱，呢一個咧，我最初睇嘅時候，哎呀，係咪又係嗰啲老掉牙嘅內容啊？即係叫大家諗開啲啦，或者 望下啲風景啊， 風景啊， 聽下音樂， 聽下音樂啊，係咪嗰啲咧？咁我最初都以為係，原來真係唔係。咁我打開裏邊睇咧，裏邊真係有好多嘢你可以睇嘅。 係啊，嗱，我自己作為其中一個受惠嘅界別咧，就係呢一個家長啦，同埋呢個婦女咧，我覺得真係好正啊！ 首先點解阿芭比話佢係受惠嘅界別？因為佢裏邊有好多難嘅。你撳入個網頁裏邊咧，你就會睇到有包括有家長啦，有公眾人士啦。長者啦，同埋年青人或者學生幾個唔同嘅界別，咁你撳入去嘅時候咧，你就有唔同嘅資訊可以俾你睇到。 冇錯啦，嗱咁啊頭先咧一開始嘅時候咧，鐘哥咪話咧聽到好多家長都會好憂慮啫，啲小朋友喺屋企好悶啊，或者可能有啲情緒壓力咁樣嘅。咁我覺得咧最有用嘅一個地方對於我作為媽媽嚟講咧，就係咧佢推介咗好多可以做嘅親子活動啦，就俾啲小朋友咧既可以學習，又可以鍛鍊，又可以當然可以即係充分咁樣充實地過嗰啲時間。 間啦。 嗱，舉個實例啊，即係我驚有次係咪又係嗰啲老掉牙嗰啲，同佢傾下偈啦，玩下啦，咁究竟傾乜嘢？玩乜嘢呢？有冇一啲實質嘅嘢可以俾到 我？嗱，我講我自己覺得今晚我就會翻去做嘅一樣嘢啦，就係咧，佢其實咧叫小朋友可以好好咁分配時間。咁咧分配時間咧，分別就除咗話可以做學習之餘咧，就可以喺學習當中再去加入一啲生活嘅技能，同埋咧亦都鍛鍊埋佢哋嘅小肌肉，譬如將家務同學習融為一體啦。洗米。晾衫即系整嗰啲晾衫夹咧，又可以练到 你个女话：你而家系咪玩我啊？虽然我好细个，但我都知道你懂嘢、啊，妈咪。 同埋摘菜叶啊，即系洗菜嗱，系咪好正先？作为一个家长， 咁如果系咁，有一个再简单啲，我几中意嗰个添。咁佢就好简单地，咁可能你同个小朋友两个一起坐喺度，可能播一只音乐，咁音乐你就适随尊便，可能播小朋友喜欢听嗰啲啦。然之后咧，互相模仿一个动作。其实好简单嘅啫，但你谂下，原来可能你喺屋企系冇玩过嘅，又或者咧小朋友可能好细个嘅玩，好细个嘅时候玩过，之后就冇再玩过啦。咁但你谂下，其实好多时候大人可能同啲小朋友互动嘅时候做呢一类型嘅活动咧，其实大家无论系喺嗰个时间上咧，又或者个专注力咧，特别系两个人之间嘅关系，都有一种好好嘅帮助。 系啊，嗱，呢一个就可以家长同小朋友做啦。咁譬如好似我自己有另外一样嘢，觉得好有用咧，就系因为我屋企咧，我翻咗工咧，就剩翻屋企嘅长者同埋小朋友 啦。长者系点样咧？ 系啦，嗱，长者咧，佢都有一啲活动可以推介嘅。嗱，例如系呢一个可以喺自己嘅一个小空间里边咧，有一啲嘅黑白印嘅涂颜色嘅纸，即系好似油颜色咁样嘅。咁但系咧，长者版本咧就几得意嘅，佢就喺每一个填颜色嘅框框里边咧，写咗你可以用嗰只颜色嘅中文字。咁其实咧又可以训练到长者嘅认知能力啦。咁但系调翻转，点解我话可以互通同小朋友一齐做咧？嗱，小朋友都中意油颜色噶嘛。咁而且咧又可以从中同长者一齐去沟通。嗱，譬如可能佢未必识嗰啲颜色嘅中文字点样写啦，咁又可以从而一齐去参与，又系一种学习同埋沟通嘅过程。 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会明白啊，就系都抗疫真系疲劳，可能你哋可能喺嗰个生活里边，哎呀，我已经谂无可谂啦，有啲咩可以做啊？咁所以咧，呢个网页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提供咗俾大家。咁所以大家不妨真系，如果觉得唔知道再可以做啲乜嘢嘅时候，咁不妨去呢度睇睇啊！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推出嘅陪我講 Shall We Talk 網頁裏邊咧，2019冠狀病毒病和精神健康嘅專題裏邊咧，可能有好多意想不到嘅內容，可以俾到一啲啟發你哋。 有冇啲夫妻啊嗰啲噶？我見好多人話自己而家困獸鬥兩個 work from home 咧，係咪好似二人打麻雀啊咁樣去到聯絡下感情咧？咁啊，想去睇下呢個平台啦。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